奋力挑战，沉力着真，胜过世界事。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啊，咁啊梗系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吓。咁啊，星期一至五都会嘅。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啊空气质素见多次就好啦，非常好啊。一至到二点解咁好啊？又落雨。又有风系咪？因为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有啲雨水咁啊淋啊淋完佢之后吹翻干佢，空气咪好咯，系咪？空气好我个个都想。不过今日咧天气咧就未必咁好啦，啊多云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雨势仲要有时颇大添。咁啊最高气温啊大概29度。咁啊如果你话纯粹以温度嚟计咧。舒服好多啦，我哋同嗰个咁热嘅时候咧，就讲咗声拜拜先。咁啊，虽然有啲雨水，不过都好嘅。落雨就千祈唔好又喺度，哎呀落雨咁麻烦啊！谂翻你之前热嘅时候，真系热到人都兴埋啊！咁啊，而家凉翻啲咁咪好咯，系咪？喺乜嘢时候，喺乜嘢嘅时间咧，就尽量享受嗰一刻啊！就算你唔系咁中意嘅，都谂下啊，其实佢都有好多嘅好处噶、啊，系咪？咁啊，今日朝头早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8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希望大家今日都有愉快嘅星期四。 晨光每日一格， 浪费时间虚度光阴咧就好弊翳嘅。我哋成日都话废青废青，千祈就唔好做废青。想善用自己嘅时间好简单嘅啫，都有几个方法，佢哋可以参考翻嗰啲伟大嘅人物。第一，佢哋有几个条件。第一，早起身。所谓早起身咧，咁啊，佢哋大部分啊，真系好似我唔系伟人啊，不过咧，佢哋起身嘅时间咧就同我差唔多啊，佢哋都系4点几咧就已经起身工作，因为佢哋强调啊，喺早上嘅时候都有几个优点噶。第一就系、是、你会认为咧朝头早嘅头脑更加清醒，而呢个事实上亦都系。另外咧就系、是、你能够更加容易集中精神。夜晚虽然都系夜难人静，容易集中精神，不过夜晚你都已经消耗咗一日嘅体力啦。咁如果要集中精神咧，要更加费神。相反，如果你啱啱起身，能够喺一个宁静嘅环境嗰度工作嘅话咧，就可以话系事半功倍啦。咁除咗就系早起身之外啦，咁另外就系、是、作息亦都定时。咁夜晚咧亦都唔好话太过花天酒地啊。啊，佢哋唔系话瞓得特别多嘅，相反，佢哋可能都系夜晚可能翻嚟瞓4个钟左右。不过咧，晏昼嘅时间佢哋好多时都会俾自己补一补眠嘅。呢一种嘅作息时间咧，就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咧系提高嗰个精神，就唔使成日做废青啦。咁可以咧更加好调节好自己嘅每一日嗰个时间。咁啊，做好自己每一天嘅工作，希望你都有呢一个做好自己每一日时间表嘅决心啦。 在严防一刻。百事无成，叹气在遮掩悲剧人生，胜负已注定，像被困低谷，旁人讥讽，天真未生性，你却要知道为人最难得，傻气年轻，为何甘当废青？要努力用青春追梦争拼，全程投入作战，收入无定，难挨但却不放弃，因尽我全力获得尊敬。为何日夜怨命？要发掘怎么于规限中自胜？遂成为结晶，不太重要，各有 强多应该珍惜与高兴，谁愿格斗若自爱不必去争。失控，机会成空，似被作弄。现实满机关，难明一切，不甘被操纵，却要信争气，如无法成功，仍有蓝天。为何甘当废青，要努力用青春追梦争拼，全程投入作战收入无定，难挨但却不放弃，因尽过全力博得尊记。为何日夜怨命，要发掘怎么于归限中自胜，谁成为结清不太重要，有擅长多应该珍惜与高兴，谁愿格斗若自爱不必旅程，不应妥协害怕变迁，青春过去就错失人生的挑战，拼搏日夜上班绝非说变就变，成功最重要是磨练，无人天生废青，要努力用青春追梦争拼，穷游无尽世界不羁游泳，难挨但却不放弃，不自困才任性，寻回踏雪看胜负注定，要发掘怎么给归限却高兴，谁成为杰志衰老的瓦片，谁活后悔就是靠今天见证，废青都有价值，期盼某天能够戒掉对当劣根性，然后要翻身不怕要滴汗倒血拼。 这首歌歌来自谭咏麟，废青。早上的时间来到6:17，出面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一路戒备信号继续生效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啊，朝头早同大家揭揭报纸都几好啊！啊，原来香港政府之前公布咗一个叫做《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年。喺2050啊，目标就喺2050年之前咧就实现碳中和。咁啊，绿色运输咧就系其中一个主要嘅政策方向嚟噶。咁啊，有环保团体咧喺今年6月至7月咧就市民对于绿色运输嘅支持度进行问卷调查。咁啊，成功咧收集到咧就系503份有效嘅问卷。咁啊，结果发现咧有啲结果啦，95%受访嘅市民咧支持本港引入一个环保公共交通工具嘅，咁啊有40%受访市民咧就愿意为环保交通支付咧少于1蚊额外嘅车资。啊，朝头早咧有阵时同阿 Didi 啊 Toby 啊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都会讲及咧就系一啲关于绿色嘅交通运输啊。例如咧，你見到有啲巴士站咧，而家都已經係有太陽能嘅太陽能板啊，收緊啲太陽能啊，咁啊提供翻啲電力咧，就俾個巴士站，呢個係好事嚟噶。 另外都见到咧，就有巴士咧，就采用咗一啲电动巴士，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做得更加环保。所以之前咧，其实亦都见到城巴首度咧就系引入啊氢能巴士啦，咁啊个外表啊，其实都相当之靓仔噶。好啦，睇翻啦，咁啊，啲调查发现超过九成嘅市民咧就支持引入一个环保嘅交通工具啦。咁啊，但系咧，其实嗰个叫做支持咧，亦都系未必咧系能够咧就付诸于实行。啊，调查发现啊，受访者主要都系以铁路巴士出行噶，咁但系小巴嘅乘客咧就占咗一成啦。啊，佢哋就指出啦，而家政府主力咧就将零碳交通嘅政策集中咗喺铁路同埋巴士，啊，未能够惠及小巴。啊，系，小巴好似都仲系个感觉咧，未系好有电嘅感觉噶吓。希望咧就政府考虑一下咧，就增加小巴充电嘅位置，以便业界咧就引入啊电动小巴。啊，呢个咧就真系重点啦。因为你譬如车咁样啦，你见到而家好多商场都可以插电啦。之前啱啱推出冇几耐嘅时候啦，大家都有谂紧，哎，我都唔知边度有得插电啊咁样。咁而家就算村屋咧，其实好多都已经咧就自己屋企咧就安装咗呢啲插电啊，即系比汽车插电。私家车方面调查都发现，超过七成嘅受访驾驶者咧就考虑转用一电能车噶。近九成人指出啦，充电嘅成本咧系佢哋考虑嘅因素，因为咧就比较入油嚟讲咧就真系都平几多啊，加上而家油价上涨，政府亦都推出咧就换车优惠嘅政策，咁啊呢啲咧都系便利于市民咧就将自己嘅汽车咧就换成一啲嘅环保汽车嘅，咁啊再多啲呢啲嘅环保政策或者优惠嘅话，就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叫做环境啊更加美好啦。 会计较 ，Oh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三餐不计价，装有我转脑，人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wearing，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No money，No honey，No honey，cause no money。After death,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什么要看路过 I'm not a fool, 要代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more than money. It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dy. Yeah, 我还有自己苦笑，默默地感恩，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似笑话。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一首歌曲张天荣嘅 No Money No Honey。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人话过人生嘅烦恼有好多嘅迷惑，可能只系睇得太紧，又或者睇得太多，先至会令到我哋太过杞人忧天。饭我哋每一日都要食，路都系要行。好似呢个世界上呢、这个社会上有好多咧，虽然咧佢哋自己嘅生活仍然艰苦，但系仍然非常之踏实咁去工作。踏实工作嘅人，佢哋每一日夜晚都可以好安心咁样睡觉，恢复翻体力之后又过一天啦。其实我哋好多时自己对于自己生活可能都未必咧就系感觉得到满意，原因系因为我哋系咪目光短浅呢？谂得太远，自寻烦恼。我哋有冇好好地珍惜每一日我哋嘅时间，享受每一日上天带俾我哋充足嘅生活呢？人好多时不知不觉咧就会为一啲未知道发生嘅将来去到烦恼。当回忆过神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我哋失去咗今日嘅快乐。凡事太过犹豫不及嘅话，可能咧就会令到我哋损失咗今天应该有嘅开心。所以我哋应该寻找自己嘅快乐之道，就系享受每一日快乐嘅时光。希望你都懂得呢一个嘅道理，令到自己每一日都觉得自己非常之充实同埋丰盛。 可穿着破布西装，拿着手指弹着魔法乐章，漫步坐在山林里的被岁月放弃的时光，望不到边界的帝国，永远会坐上的王座，我用金钱穿梭1920错过的不朽。变的圣诞玛格丽特，被我变做的苹果，朝鲜真的是我还是他原本成为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唱的歌声你又飞走，轻轻轻的带着个花彩，不知什么雕酒。自由不久的水墨，画图优雅的双腿是在一种笔尖的隐没，漂洋过海的乡愁正在领悟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字都才能唱出常与要的话。 小声亲近我们巴黎斯的汗，星空下的夜晚，脚边梵谷点燃，梦寐的太短暂，在那桥上呐喊，这世上的孤单。

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啦。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5嘅时间啊，吓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一套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可能有啲风啊，有啲雨啦，咁啊雨可能会多啲嘅，咁啊亦都话到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仲有时颇大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朝早啦，咁啊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咧，就同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啊，都系呢句，我啊起咗身啦，希望你哋咧都可以把握时间，就唔好浪费光阴。好，打电话俾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一号戒备信号嚟得好突然啦，不过都应该冇乜嘢，就快登陆啦，佢都吓。 嗯，系 啊，希望即系风啊打唔成咁啊，然后大家咧就可以无碍工作啦，亦都唔会影响大家咧可能出门口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唔会咁舐气咯。 嗯，系啊，呢样嘢真啊，如果唔系咧，即系天气差太差嘅时候咧，连啲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即鞋都湿晒，哎呀，真系腌住啊，腌咗成朝啊，真系到时真系惨啊，阴公啊！ 是啊，嗱，不过我想话咧，头先你咪讲到话咧，大家要把握时间啦，同埋咧把握呢一个咧，即系晨早嘅呢个光阴啦。咁啊，若果咧大家开得收音机嘅话咧，咁啊，相信都系属于咧早起嘅一族。不过唔知道会唔会系早睡啦。嗱，呢个钟数如果起到身嘅话咧，如果真系要咧瞓得够嘅话咧。其实呢之前我哋都成日讲啦，啲人话瞓够7个钟啊8个钟啊咁样嘅。咁如果你倒褪呢，其实最好就应该琴晚10点钟佢已经瞓落床啦。 係啊係啊。 然之后呢而家起身呢就应该瞓到好够好足够啦咁。咁呢，我最近呢见到有一个研究报告呢，就係讲话呢睡眠不足嘅话呢就会有机会引致某一啲嘅疾病啦，譬如话呢心血管疾病会提升啊，脂肪肝嘅几率又会提升啦，甚至乎呢原来瞓得太少嘅话呢会令到个人嘅体质都会有个二半嘅体质，即係话特别容易肥啊。 嗯。 咁於是乎呢我就喺度諗緊啦，啊係咪真係关事呢咁。咁跟住呢就睇到有一个呢研究报告就话啦，原来佢呢就都研究过一啲成年人嘅睡眠嘅一啲 pattern 啊，啲习惯啊咁。咁我原来呢女士比起男士呢係更加唔够瞓嘅。 係係咪呀，係咪呀，喂嗱，你前次你係女士喎，我係男士喎。 咁我哋咁啱先係咁样嘅情况啦，即係原来咁样啦。咁同埋呢佢就话呢原来呢大概最多人呢瞓嘅时间呢係少过6个钟头。即係话原来呢好多人都係瞓大概5个钟头左右呢就已经要起身返工啊，返学啊，做嘢咁样。 好系香港人嘅写照啊，你呢个睡眠嘅时间。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呢以前呢我成日都觉得呢啲人应该要瞓8个钟啦，即係好耐以嚟都系话要瞓够嘅话要瞓8个钟最好啦。咁但系呢其实而家呢随住时代嘅改变呢已经冇乜可能可以瞓到8个钟头啦。咁於是呢啲人就话啦，咁可能退而求其次啦，7个钟头都 OK 啦咁。咁但系呢根据呢啲研究报告就话呢原来成年人啦，佢即係计18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啦，瞓得少过6个钟头呢就属于睡眠不足啦。咁所以头先我哋所讲嘅话大概瞓5个钟左右呢係唔够瞓嘅。 係啊。 即係其实係瞓得唔够啦咁。 咁佢原来咧，只要你瞓得唔够六个钟头咧，个研究就话咧，已经会指出你会增加咗患上呢、這、一个头先我哋讲啦，话心脏病啊、脂肪肝啊，同埋咧容易肥嘅体质咧。 哎呀，全部都系我唔想要嘅嘢啊！呢啲全部都系我好憎嘅嘢嚟噶。 系啊，但系我想话咧，我又的而且确觉得咧，嗱，譬如如果以我哋香港嚟做呢个写照啦。我真系觉得咧，近呢几年咧，你如果出街留意嘅话咧，即系你有时咧，你会有啲潮流兴咩身形咁样嘅讲法噶嘛。我觉得即系早十年八载咧，潮流咧即系好兴嘅啲好瘦嘅身形啦，即系可能即系瘦到好苗条 啊， 钢小型咁样， 筷子咁样，我见到好多人。 系啊，但系好坦白讲咧，呢几年咧，我的确系觉得咧。肥嘅人系多过瘦嘅人嘅，即系你出街睇嘅时候咧，你觉得啊，好似苗条嘅人咧系少过肥胖嘅人士，而且咧你会发觉咧，好似咧三十岁或者以上嘅人咧，肥胖嘅体型咧系多过瘦削嘅体型嘅。咁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关于呢一个瞓觉咧唔够屎啦，即系令到大家可能个体质咧又会争啲啦。因为其实讲真咧，你好容易啫，你个人一食得肥咧，即系譬如我当啦，你系肥唔够瞓。跟住你可能就容易食咗一啲好吸收嘅食物啦，咁然后你食咗一啲咧，可能比较热气吸收啲啊，或者系啲肥胖啲、脂肪高啲嘅食物咧，胆固醇高。 简单啦，例如系嗰啲咩煎午餐肉，再整到个即食面，搞掂呢啲真系中晒啊，中晒。 其实你真系谂下，好多人都系咁食噶。朝头早咧，譬如可能食个茶餐厅早餐，或者食个西式早餐，喂呢啲完全系劲肥啦。然后再加埋你唔够瞓咧，可能你成日都听到啲人讲，唔够瞓，你食多少少嘢啦，食饱啲个人先有力做嘢噶咁。咁你就已经哎哟，可能咧不经不觉咧就食多咗嘢啦。咁于是乎咧，即系都真系应该要好小心啦，因为咧嗱，就好多人咧就讲话，如果要控制体重嘅话咧。除咗话瞓得够啦，同埋头先我哋所讲话生活要有规律啦，咁饮食亦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啦，即系譬如话我当你早餐，你要摄取啲乜嘢营养早餐咧？咁咧都有啲专家咧、营养师咧，即系有教大家啦，就譬如话，如果你想食得健康啲，而你又想改善你个睡眠质素嘅话咧。咁有啲嘅食物咧，系食完之后咧，个人会好瞓啲个，或者可能会 relax 啲啦。 真噶？ 咁嗱，咁早餐可能你话惊食完之后瞌眼瞓啦，咁但系可能咧，当你晚餐嘅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下啦。因为晚餐距离瞓觉嘅时间应该系最接近噶嘛。 系啊系啊。 譬如我估一般人应该食完饭应该唔会即刻瞓嘅。 我而家咧，我而家晚餐咧，就算食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食下啲炒菜算啦，其他嘢都尽量唔食啦。 都系嘅。咁如果你食炒菜咧，你可以考虑下食番茄、洋葱呢一类咁样嘅食物啦，又或者系青瓜都得嘅。原来咧呢几类咁样嘅蔬果瓜类咧，都系咧可以帮手咧击退呢一个黑激素。 哦、 黑激素即系令到你瞓得好啲嘅，会可以。 系啊。 咁于是乎咧，你击退咗呢一个黑激素咧，你就会个睡眠质素会更加好，更加佳啦。咁可以试下食呢几样嘅食物啦。咁如果喺晚餐食嘅时候咧，咁应该suppose个人会瞓得好少少嘅，因为距离你瞓觉嘅时间系最接近啊嘛。咁有好多人咧亦都中意咧晚餐之后可能都食啲饭后果嘅。咁如果有呢个习惯嘅人士咧，亦都可以考虑下饭后果咧，就选择呢一个香蕉或者系车厘子。咁呢两样水果咧都 好高糖噶，呢啲车厘子、香蕉。 嗱，高糖一定高噶啦，不过冇人叫你食好多嘛。即系如果你假设你可能食半只或者食一只，咁车厘子可能食八至十粒咁样一个份量咁样啦。其实系 OK 嘅，即系唔好话枕住食，因为我都真系见过有啲人买车厘子咧，可能买一袋翻屋企咧，系一晚食晒嘅。咁你梗系唔 OK 啦。 嗰个系我啊，系我啊。 系咩？原来系你啊。 系，所以咧，我一系唔食，我有阵时一食开咧，嗰个心瘾就出嚟噶啦。 哦，咁你要自己控制一下啦，你唔好食咁多啦、 啊。所以咪情愿唔食咯，你知唔知啊？见到有阵时我即系，唔食啦，由佢啦咁样。 唔使，你咪自己控制自己食一个一碗嘅份量咯。咁最后咧，亦都可以考虑下啦。都经常啲人会讲噶啦，临瞓前咧就可以饮一杯咧暖嘅牛奶，咁亦都系可以咧令到你咧入眠嘅时间会快啲啦，同埋亦都可以咧击退咗个黑激素咧，咁令到你嘅睡眠质素咧会更加好嘅。 哦，呢啲。方法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我就覺得大部分香港人咧，即係要佢瞓覺咧，

唱，让你可找到我。 6:49追风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咁啊，同听众咧就再望一望嘅天气先。咁啊，又多云嘅，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渐转吹南风噶。咁啊，27度嘅气温，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噶。咁啊，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Patty。 阿海啊，我总系觉得咧，有啲颜色咧，真系好虾人着噶。无论点样配搭咧，都系着起面色唔好睇，或者系着起个人咧，好似肥肿难分啊，身形好古怪咁咯。 唔系啩？即系我觉得首先真系要摆低对颜色嗰种偏见先。我觉得咧，总有得后天靠我哋点去配衬咧。有啲难着嘅颜色，我觉得都系着得到嘅。但喺你心目中，你觉得有咩颜色系难着啊？ 我觉得霓黄色同埋一啲偏鲜色嘅黄色都几难 carry 嘅，对于我嚟讲。 霓黄呢我以前都好却步㗎，但係呢我唔知点解呢早3-4年前呢突然间唔知点解劲鍾意霓黄色，即係我係会见到嗰啲霓啡霓黄色呢对眼好似发光咁样呢，跟住呢就疯狂咁样呢买咗一轮啲霓黄色嘅连身裙啊西装褛啊咁样。咁我又觉得呢唔係太难着，我觉得就係你化返少少妆，唔好俾嗰个霓黄显到你个肤色显黄就 OK 嘅。咁女士其实都好简单嘅，我觉得呢我哋化返少少妆呢，其实嗰个面色白返啲均匀啲嘅话呢，我觉得衬霓黄其实几靓。如果你话唔懒嘅添，你再加埋啲譬如啲 earth tone 嘅化妆呢，我觉得着出嚟其实几型㗎可以。 是咁啊，所以即系阿海都有啲特别嘅配搭同埋穿搭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克服呢一啲好难 carry 嘅颜色、哦。 喂，同埋咧，虽然而家8月都仲系好鬼死热啦，但系咧，好多嘅品牌啦，去到8月咧，嗱已经系做紧啲夏天嘅清货啦，即系话咧嚟紧咧秋装咧就会上架噶啦。咁去到秋装咧，我哋就会谂啊，梗系又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啲霓黄色啦，大地色应该都仲系大行其道啦，跟住黑白灰啦，因为踏入去啲fall winter 嗰啲季节啦嘛，咁样。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去到秋装咧，又唔使一定成日谂系呢啲黑白灰啊。泥色啊嗰啲嘅，有一种颜色咧喺好多人心目中咧都难驾驭嘅。我自己就我未算特别喜好呢一个颜色，但系咧我发觉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如果中意呢一种嘅颜色嘅话咧，佢一见到呢个色咧，只眼又系发光嘅，即系唔理，总之就系佢好似见唔到其他色，总之见到呢个色嘅衫咧，佢会掹出嚟着噶啦。咁你估唔估到系咩色啊？ 哇，系真系每个人嘅喜好都好唔一样。 哦，但系咧真系嘅，譬如我自己喺铺头咧，如果喜欢呢只色嘅客人咧，佢见到咧，佢真系话，哇，呢只色嘅衫咧都难揾嘅，佢又冇谂过难唔难着，佢总之咧只眼就真系发光噶，见到呢啲颜色系。 我自己就觉得咧，好多颜色都有呢一个效果嘅，视乎个人喜好。不过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咧系好中意绿色嘅。而咧，我系俾佢影响到，我都好中意绿色嘅，因为咧，我嗰阵时听佢讲话咧，佢好中意买绿色嘅嘢啦，又系一见到有绿色嘅嘢咧，就觉得哇，好罕有啦，跟住就好想买啦。咁啊，后来咧，点解我会跟佢中意绿色咧？就因为我发觉原来咧，着绿色衫咧，个人系好显白嘅，就算咧， 冇错， 好唔精神嗰日咧，你唔知点解着咗件绿色衫咧，个人好白净啊，好发光咁样嘅。 是啊，在很多人心目中呢，绿色呢是很难驾驭的颜色来的。但是呢，当你真的叫你讲得啱啊，其实呢你拼着绿色埋自己嗰度啦，你穿上身嘅时候呢，其实你发觉呢鲜红啊或者绿色啊呢啲呢其实系几显白㗎。所以唔知点解，但系呢硬系呢绿色真系要为佢平反。好多人觉得着绿色咧，哇唔得啊，一定会显到个面色好沉啊，搞唔掂啊咁样。咁如果你话即系如果绿色真系有呢一种嘅显白嘅功效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讲下咧，即系绿色我哋究竟可以点样去穿搭啦。 嗱，如果咧，即係你真係覺得咧綠色，咦，我都想試一下喎，咁樣去到秋天嘅時候咧，不妨可以試一下揾一啲咧綠色嘅外套。 嗯， 譬如我哋咧着一条花花地嘅连身裙又好啦，或者系啲正式嘅连身裙都好啦。我觉得咧，你着一件鲜绿色嘅外套咧，其实系会即系带起晒你成个穿搭嘅。譬如你可能系一条黑色嘅连身裙又好，白色嘅连身裙都好，或者系有花嘅连身裙都好啦。其实如果咧你想着外套嗰日咧，你不妨可以真系着一啲咧，即系我哋叫做亮丽啲咧 ，sharp 性啲嘅绿色。我覺得真係會為你帶來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嘅，咁真係唔使話，哎呀，真係好似好悶啊！綠色又可以咧幫你多一個層次又顯白啊嘛。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啲嘅外套之外啦，其實咧都可以咧試下玩下撞色嘅。如果你大膽啲，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即係有一位 artist 咧，佢喺出席咧今次即係啱啱咧過去咗嗰個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頒獎禮。佢正正咧就系着咗一只咧，即系绿色好大胆嘅颜色。然后咧佢，我冇记错咧，佢喺个裤脚嗰度咧，仲要咧系有粉红色嘅。 哇，都几得意喎，咁样撞法。 佢嚟紧九月开 show 啊，我都希望佢 good show 啦。同埋我哋讲紧就系周国贤，即系嗰一次，哇，真系觉得佢咧着即系嗰啲 shocking 嘅颜色啊。系，我觉得。佢咁黑嘅膚色咧，其實佢應該我冇記錯，佢應該啲 shock， 我真係啲 shocking pink 啊嗰啲咧，佢擺喺個身嗰度。我覺得我哋成日會諗啊，係咪要啲好白淨嘅人嘅膚色咧，先至可以著到呢啲顏色？佢就示範到俾你睇，喂，健康膚色咧，原來可能你著啲咧shocking green 啊 ，shocking pink 啊，其實咧都 OK 嘅，真係著出嚟咧其實幾型嘅。如果你大膽啲嘅話咧，你可以甚至乎將啲好 shocking 嘅，譬如啲綠色啦，你可能玩個橙色嘅手袋啦，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喺仲係即係大家仲係戴住啲口罩啊，仲係喺一個疫情都仲未曾離開呢個疫情陰霾嘅日子，我覺得不如真係著啲大膽啲嘅顏色咧，出去啲朋友嘅即係有時候啲聚會啊，我覺得真係會開心好多咯。 明白啊，所以即係都不妨可以玩下顏色嘅，尤其是夏天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幾繽紛嘅季節啦。撞下顏色着衫咧，個人咧都係開心啲、精神啲嘅。 冇錯，咁如果你話咧，我未去到咧，即係啲 artist 咁大膽嘅穿搭嘅，又或者真係，我真係屋企冇呢啲咁勁嘅色嘅。咁如果你著綠色咧，另外一個穩陣啲嘅穿搭嘅方法咧，就是、我哋可以做一個 tone on tone 嘅穿法。咁但係啦，當然啦，你話你。顧名思義，我哋想穩陣啊嘛，咁你嗰只通暗通咧，其實嗰啲綠咧，你就可以揀翻啲咧暗少少嘅綠色，啲dark green咧，或者襯翻啲粉綠翻少少嘅，你可以係譬如一件暗，即係都唔係叫暗嘅，可能係啲唔係咁 sharp 嘅綠色嘅外套。襯翻同色系嘅褲款，咁你入面咧可能你著件白色嘅 top 啦，襯出嚟咧其實都可以好精神嘅。咁所以你話、如果我唔著啲咁大膽嘅綠色，你著一啲咧比較低調啲嘅綠色咧，上身做件外套，下身襯條長褲，其實咧都可以做到咧，即係衝on衝又玩到嗰個綠色啦。真係可以俾自己行前多一步咯。好啦，嗱，我哋咧講咗啦，衫啦，將隻綠色咧著喺身上邊啦。咁但係有陣時你話，我真係未係一個好綠色嘅愛好者，但係好似 Barbie 咁，你話我都會俾朋友影響咧，中意咗綠色嘅話咧。我覺得你不妨咧就可以從一啲嘅飾物入手，譬如手袋啦，你試想喎，譬如你著一身係可能你係黑色好低調嘅顏色嘅，好型格嘅，咁你話玩翻個黑色手袋又好似有啲悶喎，但係如果你咧襯翻個綠色嘅手袋咧，哇，我覺得咧成套衫咧又係啦，即係喺你身上面咧有一個亮點嘅話，而嗰個亮點咧不如就係隻綠色啦咁樣，咁我都係覺得咧可以帶起曬你成套衫嘅穿搭效果㗎。 明白晒啦。 所以係啊，真係我覺得咧，今個夏天又好啦，即係我哋叫抓住夏天嘅尾巴又好，或者啦迎接緊秋裝都好啦，我覺得真係不妨俾綠色咧一個機會，試下俾佢，真係唔好太過抗拒著綠色咯。唔好諗住就係話，綠色我一定會著到咧，即係個皮膚好顯黑啊咁。或者好似我哋之前成日講有個 tips 咧，就係如果你驚嗰隻色難著嘅話，你可以試將佢擺喺個下身先。譬如啲泥黃色啊、綠色都好啦，你試下將佢擺喺下身，你嘅三身襯翻啲白色啊咁樣啦、米色啊咁樣，同樣你都可以駕馭到呢啲顏色嘅。

货柜场做嘢，点解咁多安全规则噶？好麻烦啊！ 强哥，唔使做一百亿负能量战士，熟读劳工处嘅货柜场内机械处理安全工作守则，可能帮到你咧。 如果遇上恶劣天气，货柜场可以变得好危险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我系 Ivan 苏伟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而家系7:09，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卷老师伯啦，都提提各位听众啊，27度嘅气温，一套戒备信号咧，咁啊都出现咗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最主要都系留意翻咧就系天气嘅变化，例如咧多云啦，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最高气温去到29度嘅，咁啊即刻开节目咧都系因为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同各位听众睇一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另外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在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10嘅时间，咁啊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会唔会因为天气突然因为变化，可能落下雨咁样咧，就有所调整啦吓。咁啊问一问阿 Toby 先，早晨 Toby。 早晨啊 Toby， 唔系早晨啊小白。 佢做乜嗌自己咁搞笑嘅你？ 系咯，我突然间发紧梦听咗你讲嘢。早晨啊小白。 我感染力太强啦 Toby。 系啊，我又啱啱又望紧啲稿咧，谂，好似冇落雨谂紧。 系。 咁不过就都当然啦，有啲封路都可以继续同大家讲啦咁样。咁有三个封路啊，今日就喺东头村道啊，因为爆水管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东龙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嘅。 系 三条九巴路线，包括1号、11K 同埋113号啦，要改到行驶嘅。 嗯， 咁啊北角丹拿道咧都系爆水管，去炮台山方向，跟住琴行街唯一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影响到啲车咧唔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咁都系啦，有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系要改到行驶。 系 土瓜湾啊上乡道嘅水管。急收都做了几日了，上乡道去土瓜环道方向，跟住长宁街第3、4线仍然是封闭的。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昨天跟你说七咸道南的水管急收，就说在大路那里可能影响嘛。 是 好彩今早收到了，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呢快线已经解封了。 哎呦，是好消息的，好消息啊。 是啦，你做哎呦好像好差。 哎呦好消息啊，这样啊。 OK， 是咁隧道同埋路面今日都正常喎。好喎，乜都冇啊，咁只係啲封路啦，咁大家留意返啦。 嗯，同埋留意最近都好似多爆水管喎。 係啦，即係唔知关唔关天气事啦。 一排排嗰啲水管。 係啦，一系就冇。一系咧，一系就爆 啦，几条爆咁样， 系啊，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有水用啦， 系， 咁啊，另外嗱，优惠嘅嘢都系咁样一路有， 优惠嘅可以又系悭水啦，我哋 悭水系啊， 荷包嗰个水， 系嘅，啱嘅， 系， 琴日就同你讲过一啲优惠啦，今日再同你讲优惠啦， 太好啦， 系啦，又系咩优惠咧？今日咧就系到城巴同埋新巴，佢哋会有个优惠嘅，就系叫做巴士畅游夏季乘车优惠，咁究竟系咩嚟咧？其实就系由今个星期六开始嘅，今个礼拜六至到今个月28号期间啦，每逢礼拜六日要留意，净系礼拜六日啫。咁咧，仲要系学生或者系12岁以下嘅儿童啦，佢哋今次搭新巴同埋城巴，礼拜六日搭嘅话咧，超过200条嘅巴士路线系可以有75折嘅乘车优惠嘅。 哦， 咁本身你谂下，其实12岁以下就已经半价噶啦，咁再有个75折嘅， 系即系半价再75折嘅， 系啦，半价再有75折。咁但系学生身份咧就系一个成人身份。 收費啦，咁、所以就冇七五，即係唔係佢就冇半價，但係就原價咁樣七五折啦。 如果小童嘅話咧，就係、是、半價，係 啦， 再七五折， 係啦，咁 折上折啦， 係啊，折上折嘅幾好啊，係、啊，咁但係屋企人即係譬如大人就冇啦，即、係只可以佢其實呢個計劃咧，主要係吸引啲屋企人帶埋啲小朋友一齊出去玩啦，咁、樣，咁所以就每個禮拜六日啦先至會有嘅、就去到八月尾嘅咋，去到8月28號嗰個禮拜六日嗰度啦，咁、都要留意翻嘅，其實佢呢一個優惠咧，主要就係頭班車至到尾班車啦。咁如果尾班車喺夜晚12點之後，即係凌晨12點之後開咧，都仍然會有用嘅，有效嘅，咁樣。咁所有嘅日間巴士路線啦，基本上都係會有優惠啦。咁、另外過海路線，只要係城巴同新巴咧，都可以有優惠，就係、七五折啦。但係啦，都要留意嘅，有啲就冇噶，包括通宵巴士係冇啦。如果係機場快線嗰只嘅巴士咧，係冇啦。人力車巴士、人力車觀光巴士啊，即係你喺嗰啲旅遊區咧，尖沙咀咪見過有啲開篷嗰啲嘅，嗰種咧都冇嘅。 開篷 係啦，開篷嗰種都係冇呢一種優惠，同埋仲有一種就係沙田第一城嘅居民路線係城巴嚟噶嘛，嗰架咧都係冇呢一個優惠嘅。咁、但係其他就全部都有七五折優惠。 咁啊，港島方面更加多添啦。 係啊，港島係啊，其實港島區好多旅遊景點啦，即係咩旅赤柱啊、石澳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一家大細去都幾好啊。 係啊，嗰啲地方其實即係譬如我自己就算住九龍新界嘅時候咧、你要我成日去都未必去啊。咁、反而咧，佢因為有呢啲嘅優惠嘅時候，反而即係佢未必因為個優惠而去，但係佢會令到我哋諗翻啊，係其實有好多地方我哋都可以去下咁樣。 係啊， 係咯，幾好啊。 係啊，不過你屋企附近有沙灘就唔使去到咁遠啦，又石澳又淺水灣嗰啲都 嚇唔同風味噶嘛，係咪？ 係 嗰邊啲人。好多講英文嘅， 你 OK 啦，喇喇聲嘅小白。 誒，講住咁多先啦。 係啦，好啦，唔該小白啦。 好，唔該曬 Toby。好，天氣方面問一問啊，奧啦，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緊啦，唔知出邊會唔會噓噓聲呢啲風嚇？ 又未知噓噓聲。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早晨， 早晨。喂，但係一號風球咧係感受到有風力嘅，有感受到有風力嘅，不過當然唔會超級強啦咁啊。一號波已經話咗俾你聽，咁同埋天文台頭先都講啦，聽新聞話啊都會。维持到起码朝头早十点嘅， 陪住晨光啊！啊，呢个一号波， 同埋呢啲时间啊，好好啊，早少少公布咁啊，啲家长们又唔使叫做理晒气啦， 系啊， 同你哋嗰用语一样啊吓，咁啊唔使咁礼计， 哎好啊，哎呀，等紧你讲呢个字啊，我 谂紧呢个字出嚟啊，喺个袋嗰度抄翻呢个礼计呢个字先，喂真系，即系因为有啲学校仲翻学噶嘛，咁如果你话喂一号波又继续玩到十点钟到啦，大概有啦，咁你又会知道啲家长们啊，喂咁翻学啦，快啲 系啊，正常翻学啦， 系啦，人咧即系个不安咧就嚟自不确定性， 系 确定咧就唔会有不安感噶啦， 系啊， 确定咗你就要做， 冇 错，或者你可以拣唔做，就唔会犹豫不决啦。好啦，望下天先啊，头先广播度咧都洒咗一阵雨啊，今日大致就系必然噶啦，咁啊。天氣又唔會太好啦，咁所以你話如果今日諗住啊都拉下筋都係留返室內啦，咁啊你話行下公園跑下步嗰啲都係留返喺健身室入面做，咁就為之叫做安全少少啦 ,ok, 咁啊詳細天氣俾返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喔，返入嚟啦，唔好催親啦，咁啊天氣預測方面多雲有狂風驟雨以及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咁啊风势会改变噶吓。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海面有涌浪，咁啊远离岸边啊，大家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以及雷暴，咁啊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噶。咁啊而家见到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噶。另外要注意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咁。亦都有我哋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我哋大家都算系呢一个娱乐事业嘅界别之一啦，环环紧扣嘅。相信咧，大家自从上个星期咧见到业内咧有一个好严重嘅意外发生之后啦，大家嘅心情一定都唔好，亦都好关心、好关注住事件嘅发展啊。 絕對啦，無時無刻都關注住個事情啦。我哋即係我哋作為呢個傾談啦，冇乜嘢可以再講得太多啊。心情係沉重係絕對，絕對絕對嘅。 同意嘅。 啊，其實咁你我同你傾咗咁耐偈咧，你都知道我係一個比較傳統嘅人啦。啊，好多事情我都係。啊，特別我係做都算係業內嘅一份子啦，咁不難想象有啲朋友都會問我啊，你作為經理人，咁你有啲咩睇法啊？有啲咩感受啊？各等各等，咁我其實我都係賴過一句好簡單，個事實就係事實啦。 嗯， 啊，我冇得去感受，因為其實對我嚟講件事都好直白嘅。 係啊， 嗰、咁所以不論係點樣都好，我就反而我盡量我都好少去同人哋去討論呢件事，即係我唔係話唔好去扮唔扮專家先咯，即係其實事情知道咗， 係 啊嗰、那個心情。是怎样，我相信我和很多朋友都是一样。 嗯。 啊、所以就我没什么话特别去讨论。因为对我来讲呢，这个不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来的。 亦都不应该是啦。 是不应该跟绝对不是啦。所以变成我没什么特别去讨论咯。 是。 啊当然你问我有没有话特别影响我们的即是我啦、啊、日常的工作呢，那冇我就呃你嘅，因为我真係都算係一个行业入面嘛，咁、其实见到嘅嘢啊，做緊嘅嘢啊，联系緊嘅人同埋事呢啊，都每一样嘢都头先你都讲啦，环环紧扣㗎嘛，咁、变咗每一次基本上我嘅工作就係喺呢一类嘢呢个范围入面嘅，咁变咗就好容易係会每一刻时时刻刻都勾起一啲嘅个人嘅感受，咁、但係当然啦，咁我特别喺间公司入面啊，或者我带领住啲同事啊，带领住啲合作嘅人啦、咁反而我就亦都係又要每一日都要褪下一步去諗下，我知道呢啲事情我一个人嘅能力係可能係唔系话去唔去避免，唔避免到啊！你知道识我咁耐，我成日都讲噶。其实好多事情咧，即系我哋做人成长嘅过程，就唔使下下都要跌过先至知道痛嘅。 系 啊，我哋其实好多事情，我哋系知道我哋系要做嘅。咁但系人性可能始终自己会有脆弱嘅时候，咁变咗我就会去不停咁样去检讨啦 ，remind 自己话啊，咁其实我而家做緊嘅嘢有冇系唔系已经系对我合作緊嘅人或者我要负责嘅人俾到最大嘅保障佢哋咧？即系我呢个其实呢个唔系新鲜事嚟㗎，其实喺入行嘅时候我已经其实有前辈教过我，你唔系淨系要去为钱看㗎、因为做好一件事情咧入边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嘅，当然係包括你嘅利益上嘅保障啦，当然绝对更重要嘅一环係你嘅叫做人生嘅 安全 啦、健康啦，因为有时啲工作係长期㗎嘛，咁、长期其实你长期做一样嘢嘅时候可能都会影响健康嘅、即係你睇个手机睇得多啊，你对眼你都唔健康啦， 或者作息时间啦，好多时都日夜颠倒啊， 其实好多不论系大大小小嘅嘢，都系会影响一个人。咁我成日都讲嘛，我啲人性化嘅有血有肉嘅业务嚟噶嘛。咁、其实第一个要把关，尽量要去紧张嘅系，其实唔系嗰个利益或者嗰个效益，反而系嗰个人能唔能够，我哋可唔可以俾到佢最尽量啦吓，去俾佢嘅一个叫做保障啦、安全啦。咁啊，即系讲到呢一样啦，即系头先讲咗啦，即系呢件事情发生咗嘅，我哋我唔会讲得太特别太多啦。啊，反而咧就我过咗几日之后，同啲同事都去讨论，去检讨翻啦。我哋譬如我哋有时去做工作咧，我哋去。大家喺即系喺个商业社会啦，大家都好紧张。喂，有几多有几多钱噶？即系好似好俗咁样啊，有啲咩效益啊，经济效益又好，或者对于个形象嘅效益又好，各等各等。咁我哋反而咧，我好多年前咧，一路就系特别入行嘅时候就知道咗，喂，原来我哋出去做表演啦。或者唔，你唔好谂住系大表演，就算我出咗嗰个活动，只要系喺公开嘅场合。或者去拍一个电影，或者做一个舞台剧、其实会牵涉到一样嘢，就叫做保险。咁你话喂保险系咪一定有㗎嘛，咩劳工保险又好，咩保险。嗱，以我个人嘅经验呢，我又曾几何时我又真系试过。同大品牌啦， 大機構啦，或者一啲啊年年月月恆常性做緊嘅活動咧，啊反而咧，我好尊重佢哋，因為佢哋咧我遇過啦，我講我遇過咧，就係佢哋嗰個好自然地，好啦，阿 Jerry， 除咗呢啲terms 之外咧，呢條款之外咧，我哋仲會幫你哋咧就買一份幾多幾多賠償額嘅保險嘅，咁好自然嘅。啊，咁而一般嘅賠償金額咧，就以外賠償金額啦嚇，就算你話業界冇一個 standard 指標都好啦，喺我做咗咁多年嚟講咧，其實都最嗰、那個最 minimum 啦嚇，都有個指標嘅。咁但反而我試過咧，就係、是、遇到一啲我又唔去用佢嗰個規模去形容佢啦，就當然唔係即係超級大嘅品牌或者活動啦，竟然间我遇过一次咧，就系佢哋嗰个保险嗰、那个条款咧，系涉冇保险又试过，或者个赔保险个赔偿额咧又系少到咧，就净系喺我嚟讲，我净系吓唔系啩咁少，咁以往我就会有身边会有人同我讲，喂，佢俾足钱咪 OK 咯呢个活动。咁我竟然间咧系一个好硬颈，好即系有少少牛精添啊，有少少固执啊。我喂唔得，所有条款条件倾好晒，全部都高，唯独是系嗰个保险咧，喂唔掂，呢个赔偿额唔得。 系 咁结果咧，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有一个 job 咧，就系因为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我倾唔成嗰个保险条款，而个 job 冇咗。我唔知啊，因为你冇咗个 job， 可能有好多其他原因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咧，我嗰次嘅经验啊，呢个发生喺都好多年前噶啦。乜嘢 term 都倾好晒，净系嗰个保险条款，我唔肯就范，因为太少啦赔得。咁变咗呢个系我个人经历，反而咧我因为咁样，我唔系因为咁样而我愿意去退一步咯，我反而往后落去，我觉得更加呢样嘢，我更加要坚持咯。 系 咁，其实有时同翻啲朋友倾开，啲业内人即系唔系业内人啦，朋友讲一话，喂，即系如果有事啊，保险你赔晒咪但系得钱系嘛？你唔通你钱可以代替咗？ 代替唔到噶， 任何嘢咩？系啊，代替唔到嘅。即系就算你唔好讲到性命咁严重先啦，就算我唔小心，我喺你嘅手度划咗一笔， 擦伤一下， 擦伤咗 咁样， 喂，都保唔到， 保唔到噶，系啊， 因为可能有搭拉，你就系有搭拉噶啦，系嘛， 同埋跌过可能都有啲机能受损啊，咁样都保唔到噶， 系啦，咁但系我哋活喺呢一个叫做社会入边，商业社会上边咧，特别系系啊。我整亲你嘅手，其实我保偿唔到嘅，真系，我道歉都保偿唔到嘅，但系保偿唔到之中。喺我哋前期嘅工作，我都要尽我哋嘅能力。当然，即系我哋其实成日都讲啫嘛，买保险，我其实我最呢个 最好就唔使用啦， 最唔想就系唔使去 claim 保险，系嘛？咁但系喺我哋呢个社会进化到今时今日咁多年以嚟啦吓，保险呢件事其实系叫做最低嘅一种保障咯， 即系叫做未雨绸缪，但又唔希望可以用到呢个绸缪。 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以往一路咁多年以嚟咧，可能因为我有好多试过，即系有好几次个 job 都接唔到，可能都因我你话试过好多又冇，我试过三次咯。同人哋去争拗呢个 都系因为保险倾唔成， 主要因为即系就咁平面睇乜嘢 terms 都 OK 晒。 系 咁，但系我即系叫做好彩少少咧，就系话我拗过三次。有两次俾我咬赢咗，得到咗我心目中我认为要嘅赔偿额。有1001次咧就系咬唔掂，咁就嗰个 job 冇咗，咁我唔知咩因素啦。咁但系当然亦都系我嘅个人经验入边，我就冇 claim 过呢啲嘅。咁都系嗰句啦，大家唔想 claim 啦。咁所以你话去到即系近排当我叫做即系放唔低嘅沉重心情嘅情况底下，咁但系工作个都要继续做嘅时候，咁我都会去自己去检讨一下自己，就系话往后落去啊，我系唔系话有啲嘢我过往冇做啊？系我觉得我要去谂翻，我有啲嘢坚持开嘅，重新审视过自己，究竟我以往对于唔同范围嘅嘢，我嗰啲坚持系唔系正确？因为不论嗰件事，我成日都讲啊，你话做演艺嘢又好，做什么都好，希望要做得好，做得红，做得有成绩，有成就。我觉得去到 終極嘅時候咧、 嗯， 啊，所有呢啲嘢都唔會蓋得過人身嘅安全。 嗯、 啊，我哋唔好淨係諗下我可以爬得有幾高、 嗯，或者去到咩位 啊。啊，我同一時間我去追夢嘅時候。但是我都要諗住，我哋成日諗下，你諗到有你個 best case scenario、 嗯、 最好嘅嘢發生，都要諗下最唔好嘅嘢，其實都係有機會發生。 係啊，即係好似我哋老生常談，都係話要有健康，你先可以再享受到嗰個榮耀㗎。係 啦，啊，變咗我哋老人家成日都會同啲後生講啊，你哋要睇住啲身體啊，唔、 嗯、 好即係阿媽嗰啲啊七八十歲，成日都話睇住身體。我哋後生嘅可能話誒得㗎啦，得㗎啦。但係其實我哋有時即係退翻後一步，真係最緊要嘅真係成就，定、 嗯、 真係成績。定係其實我哋要真真正正係要唔係平衡咁簡單啊？ 嗯、 其實反而學你話齋嘅都係健康啊、安全呢啲先至係真真正正首要，我哋需要一定要去關注嘅嘢咯。 嗯、 啊，咁但係你話即係整體都好呢、這個啊氛圍，我唔冇即係。我回翻你個 opening 啫，你話嗰個心情係沉重，呢個係絕對嘅。 嗯。 啊，咁但係做好啲自己，即係首先我自己坐喺你對面，坐喺你面前，咁我對咗我自己負責，對咗我合作嘅人負責。 係。 嘅時候，只能夠係咁樣先啦。 嗯，安全至上最緊要嘅，亦都希望以後所有嘅活動都能夠順順利利，大家平平安安就最好啦。 嗯。 咁啊，今朝早同 J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Barbie 啊！咁天气方面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咁啊渐转吹偏南风噶。咁今日嘅天气咧都系会比较上飘忽噶啦吓。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咧系仍然生效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今朝早10点。而过去几个钟头，热带低气压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本地风势会在今日中午前后有所增强。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解放军今日中午12点至星期日12点，在台湾岛周边六处的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并组织实弹射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有关反制措施将会是坚决有力和有效，美方和台独势力会持续感受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柬埔寨金边分别同国王西哈莫尼和首相洪森会面。王毅强调，任何违背一中原则的言行都是对国际共识的挑战，亦都是对地区和台海和平的破坏，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王毅又说，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行为并非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背信弃义的丑陋嘴脸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美方以台制华的图谋根本不可能得逞，亦都丝毫不会改变台湾必然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只是会激发14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一心，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西哈莫尼和洪森都强调，柬埔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将会成立事实调查组，查明乌克兰一个战俘营上星期遇袭的真相。这个关押乌军战俘的拘留中心位于顿涅茨克地区亲俄武装控制的奥列尼夫卡，上星期遇袭导致50多人死亡，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袭击。 古特雷斯记者会话，分别收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调查要求，他无权限展开刑事调查，决定成立一个事实调查组，希望就调查组的权限达成协议。他又说正是招募调查组人员，希望俄乌双方为调查工作提供便利，让调查组进入现场并获取足以揭开真相的资料。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3 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一带。在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随着该热带低气压继续靠近珠江口一带，本地风势会在今日中午前后有所增强。除非该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今朝早十点。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较早前咧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小隧道。重复多次咧，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小隧道。隧道方面，暂时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长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屯门医院。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咁喺封路方面，东头村道因为爆水管，东头村道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东龙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一号、11K 同埋113号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北角的丹拿道都有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跟住琴行街的唯一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阿爸唔见咗啊！ 哦，系啊，嗯，得闲饮茶啦吓。 吓，你哋 陈家三兄妹同阿爸嘅关系变得疏离，系从佢哋阿妈过身之后开始嘅。三个人从此亦都好少联络。阿爸突然失踪，三兄妹又可唔可以重新好好沟通？ 电视节目《狮子山下之得闲饮茶》，梁明忠自导自演，迪尔达、陈明喜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九点， 港台电视31。 知唔知第二阶段消费券几时派啊？ 今个星期日八月七号就会派发第一期嘅消费券啦。我早两日已经收到政府嘅短信通知，乜你冇收到咩？ 我之前咧收到秘书处发出嘅短信，话我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嘅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所以唔符合资格。但系我两年前咧已经回流香港啦，所以我申请咗复检，但系仲未收到通知，唔知几时咧先有得攞消费券呢？ 政府之前讲过，复检申请一般需要六个星期处理，完成之后会有短信同埋书面通知结果。如果你仲未收到通知，就唔会喺八月七号收到消费券噶啦。不过如果你已经交齐晒证明文件，应该好快就会收到通知嘅。最快会喺八月十六号收到第一期嘅消费券。你记住留意住手机短信啦。 咁我都系交咗申请两个星期啫，一于等短信通知，收到消费券之后，再一齐去 shopping 同埋食嘢咯。 一于咁话，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潮流兄咧毫无预警咁样出新唱片啊！今次呢一张嘅吉他 album 咧都系毫无预警之下咧就系出版嘅，同样都系揾嚟佢嘅哥哥 Phineas 合作啊 ，Billie Eilish 嘅新歌，听讲就系纪念咧十一月三十号 The Thirties。 Sometimes you look the same, just like you did before the accident.When you're staring into space, it's hard to believe you don't remember it. Woke up in the ambulance, you pieced it all together on the drive. I know you don't remember calling me, but I told you even then you look soPretty in a hospital bed. I remember you said you were scared. 好有意思嘅一首新歌啊 ，Billie Eilish The Thirti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讲个天气先啊，而家最紧要即刻讲咗一号戒备信号啊，竟然打风啊，不过拗咗咁耐，刮翻个一号风都好似都好整路啊， 系啊，好似话礼拜四晚咧，即系天文台讲嘅话， 即系今晚 系啦，礼拜四晚比较接近香港个风咁样， 当系凉风轻轻吹送 啊，咁啊，而家温度就27度啊，湿度83%，不过都落出雨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吓。 嗯，咁啊，喂，今日讲下消费券先啦，头先咧喺宣传声带嗰度咧都听到。啲同事咧有聲演下啲啊，關於消費券咁、有啲以為啊永久嚟港，但係咧都可以上訴成功咁啊，有104,000人咧就覆檢成功嘅啊，可以攞到呢個消費券啦。咁第一期用曬未咧？問下兩位拍檔先啦。 用曬啦， 都係我第一期嘅時候已經用咗第二期咯，而家只不過係補翻條數啫。 係咪？我已經諗咗咧，第二期呢、這個即係之後有啲咩要更換啊，都係啲小朋友 equipment 咁樣換咗佢咁樣。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上网堂嘅时候，而家都有网堂啊嘛，速度实在太慢啦，系啦，又成日断线，咁啊，应该系本身个 device 个装置都已经够啦， 冇所谓，冇所谓，用咗佢啦， 用咗佢啦。 咁你如果你有你自己有冇嘢想用先？想換啊，或者 大把啦。 咁你未同你太太講咯，你太太都有消費券噶嘛？ 係夾錢夾錢， 佢都有嘢想換喎、 啊。 係啊，咁佢又同朋友講咯。 咁啊，當出糧啦，當政府出糧啦。我都聽到有啲哥哥姐姐咁樣講啊，當政府出糧啦咁樣。我話唔係嘅，當政府退税啦咁樣。 係啊，我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即係退翻俾我咁樣。 提提大家要。報税噶咯， 係啊， 網上繳税嗰啲或者 差不多啦， 係啊，你可以 postpone 多少少時間，但係我就交咗啦，所以我冇記得個 deadline， 但係我提你啫，因為咧税局咧。 追人 準嘅， 追人咧 好均真， 好準嘅咁樣。咁啊，大家即係都係啦，呢個都係公民責任嚟啊。 不過你講嘅稅局咧，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嘅，全世界，全世界最叫做 effective 即係最服務率最高嘅就係稅局嘅。所以睇嗰啲電視劇咧， 政府收益嘅直接有關。 你睇電視劇咧，任何拍即係任何地國家地方拍嘅電視劇，同稅局有關咧，一定係好英明神武嘅，必定嘅呢個 係。係啊係啊 ，OK 咁啊嗱。嚟緊就會發費發放第二階段嘅呢個電子消費券啦。咁啊，有啲如果你唔同嘅支付平台咧，就發放就分開幾期咁樣啦。咁啊，呢度唔逐一去講啦。 不過頭先我哋聽宣傳聲帶咧，就話會收到個SMS 你收到咩？ 我係咯，我好彩有宣傳聲帶呢樣嘢，即係有啲 API 喺度咧，佢都提一提。我即刻望翻個電話先，一係。原來真係收到個 SMS， 我早收咗啦， 係啦，咁啊，係啦，咁如果你真係未收到嘅，或者個 SMS 內容有啲咩疑問嘅，咁又問翻當局啦。呢個 係，咁但係搞笑喎，佢話第一期嘅消費券，哦，因為大家冇 mix up， 因為已經去到第二階段嘅消費券計劃，所以佢講就會話第一期咁樣，因為有啲支付系統咧都會發放兩期啊。 系啊， 因为要分开几折，二千跟住一千，跟住再发放啦。咁当然有啲新登记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就再迟少少发放嘅。哦、第三期去到12月1日先发放。 咁我哋应该即系叫做讲翻嘅时候咧，要讲得正确啲。而家呢个叫第二阶段，唔可以叫第二期啦。 系啊， 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嘅第一期就会发放。 因为之前讲咗话一共俾10000。咁但係咧分咗兩個階段， 係 上一個階段嗰5000應該攞曬㗎啦，即係無論你分幾多期都攞曬㗎啦。而家就係第二階段嘅5000， 係啦，第二階段第一期啊。 你有冇轉會啊？咁樣 我冇喎，係咪轉會啊？ 轉會財爺話有著數喎，又唔聽財爺呼籲嚇。 我驚搞下搞下自己又唔記得咗嗰啲手續啊嗰啲嘢啊嘛。 中國 唔係我一轉會我就咩都轉曬㗎啦。 點解啊？ 呢份工我都轉會㗎，係 咪啊？ 一次過轉曬， 好似啲踢波球會咁啊， 全部轉會。簽份新合約咁樣，財爺又呼籲大家轉會，咁啊試下唔同嘅支付工具都係好噶嘛，因為香港咧始終係個 FinTech 嘅城市，咁呢個都係財爺嘅説法嚟嘅，咁啊轉會亦都多啲著數啊！啊，當然你可能會話，都少恩少惠啫，50-100咁樣慳翻都得啦，咁樣，但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喂，50-100唔係著數，50-100唔係錢啊，係咪先？ 可以係兩餐飯嚟㗎， 其實都係，譬如當有100個人。即系A 支付工具有50人、B 支付工具有50人咁计吓，咁如果大家一齐转会 ，A 嗰50个转晒 B，B 嗰50个转晒 A， 其实大家都系攞到最多嘅着数噶， 系啊， 大家转就有着数， 佢哋就系啦，都攞到嗰啲迎新嘅着数， 系啊，咪大家一齐转， 大家一齐转，系啦，咁啊受惠嘅最紧要就系市民啦， 系啊， 其实想叫做優惠上再加多啲優惠啫，呢個都係叫轉會嗰個原先個理念啊，同埋多啲支付系統可以參與喺市場上邊啦，可以百花齊放一啲啦。好啦，嗱，琴日咧小弟去呢、這個尖沙咀嗰個喺海邊個商場，咁啊見到一個盛況。个盛况就系咩？原来咧，琴日咧佢嘅商场嗰啲 coupon 咧就到期啦。 哦， 咁嗰个到期日，哇！琴日咧。好多人 一早都已经敷咗停车场。 嗱，停车场首先一早。 礼拜三嚟， 你都有去咩？小白，原来 我梗系收到风啦。 哦，你收到风啫。 咩？琴日礼拜三闲日嚟 嘅 啫。 系啊，琴日系节数日嚟嘅。咁節數日咧，你都知道啲人攞住啲可能消費200蚊減到100蚊嗰啲 coupon 啊，等等成成，未有一沓嘅，好似玩沓 係啊， 玩嗰啲大富翁咁啊。即係有啲朋友消費得多咧，佢成沓咧。彷彿真係覺得自己超級有錢啊！但係其實係一啲每一個都係消費嘅機遇嚟啊！ 你知唔知其實咧網上面有好多人利用呢一沓嘅叫做 coupon 咧，去到即係都有啲收入嘅。佢哋原因就係譬如網上面可能話我已經有一沓嘅 coupon 啦，我就可以如果你要邊一張嘅，你就喺網上面揾我，我就用一個相宜嘅價錢咧，就讓呢一張嘅 coupon 俾你。咁等佢去消費嘅時候咧，佢又亦都可以享受到嗰個優惠。 我唔知得唔得啊，其實 呢啲真係唔知得唔得啊，呢啲。 是即系好你阿郑话 O 话好多人喺嗰度啊嘛，喺个商场里边啊嘛，咪又系翻翻去之前我哋讲嗰个嗰一样咯。哦，咁奇怪嘅，呢啲人唔使翻工噶， 系啊， 琴日星期三，闲日嚟噶嘛， 佢哋可能系请假去买嘢噶， 即系等于咪就系话去到中环嘅时候嗰啲coffee shop 咧，平时咁多人坐嘅，唔使翻工嘅咩？即系你去到闲日尖沙咀个商场，唔使翻工嘅咩？啲人。 真係好奇怪， 好奇怪、 哦。我琴日都見到一個現象，咁咧我琴日都早收工啦，即係四點零鐘就收工咁啊。即係有陣時我都響應阿鐘哥話齋，唔好揸車過海啊，費事塞車。咁、我派喺個商場嗰度，咁咪搭船過海咯。我好中意搭船嘅，其實依家、即係見天氣好咧，即係吹下風，等自己清醒一下，同埋自己有一個即係有十五分鐘咧，完全乜都唔使諗咧，齋望住啲風景咧。咁同埋香港好靚， 有冇搭下層啊？搭下層好多時有啲意外驚喜嘅喎， 意外 驚喜喎，咩意外驚喜咧？就係我搭下層嘅時候，如果水質好咧，其實係會見到 啲魚跳下， 見到水母嘅喎，同埋見到魚群喺度游水嘅喎。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如果能夠短暫喺嗰十五分鐘嘅渡海小輪入邊咧，你享受埋嘅話，就真係 very good。 小華講得啱啊！下層仲有咩咧？一陣油味啊！ 係啊！ 依家啲油咁貴，你索多兩啖 啦， 抵翻啦！嗰兩個幾 個，索完可唔可以噴翻落架車嗰度？ 唔係呢個搞笑啫。咁但係琴日咧，咪話四點零鐘收工，跟住諗住啊買嚿 cake 咁樣啦，即係有一間鋪頭啦，有個蛋糕咁樣啦，哇！已經受慶咗咯，受慶咯，即係已經叫你唔好排隊。跟住咧，去到好反斗嗰城嗰度咧，跟住已經有啲玩具嘅架係空吉咗，吉咗。你幾耐未見過一個玩具嘅架係吉咗？ 假象嚟嘅， 又係假象，唔係 可能係啱啱佢喺度換貨，係 咪 執緊嘢嘅啫？係咪盤點？ 你知唔知成個商場入邊咧，邊幾間鋪頭咧排隊排得最多人？ 應該都係食嘢嘅地方。 係啦，冇錯，食嘢嗱。晏昼四点零钟，边间铺头排得最多人啊？ 晏昼 火锅系嘛？ 唔系火锅，不是不是。哇，嗰条龙咧长得好紧要。 如果四点几冇理由饮茶、啊、 其实咧就唔关佢单纯好唔好食事、我深信咧系因为大家计数啊，因为200蚊就用到100蚊。 系啊， 我有理由相信佢嘅餐咧就系啱啱好200蚊。咁、你咧就俾100蚊咧就用到嗰个贡干就用到200蚊，就一间拉面铺。 哦， 哇，排到啊！排到我心谂唔使钱食拉面，因为其实一开始系间拉面铺吸引到我嘅注意先嘅， 仲要堂食 嘅系啦。咁咧，我原先都唔知乜嘢事嘅，我以为有明星或者成咁样。你知啦，一大班人围住就以为有明星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全部人咧就喺门口攞住一沓二沓呢啲咁嘅嘢，即系嗰啲 coupon 咁样。咁我知道，哦，原来今日到期日咁样咯。咁啊，呢啲情况其实即系都见到香港啊，又。唔系冇经济喎，都几蓬勃喎，好似钟哥话斋，晏昼流流排晒排晒队食拉面，你话想食嚿千层蛋糕，哇，都五点钟就卖晒，好似好风光咁。香港 好彩拉面冇卖晒啫，如果唔系啲人出边鼓噪啊。 我唔敢排队啊，嗰日我即刻揸车就走啦，因为人真系太多。 系啊，我哋好易塞车塞到入去停车场。 我好早入去啊，十一点十二点就入去。 系啊，因为你过埋海，但我知道其实佢已经系三点几嘅时候，好多时个出边咧就都已经排晒场 啦。已经有个哥哥话打咩打咩，唔俾你入去啦。 总之新阶段嘅消费券又嚟啦，咁大家可以谂定点样使啊！ 我童年有点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拍档。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到数不堂。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固然走过，信即可，乱碰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深一卷。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 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哇哦，笑着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新直觉，乱碰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深一卷。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交锋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哇，继续过，然而那个错不豁然走过，信直觉，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都好喜欢呢一只歌啊 ，AK 嘅信之卷啊，令到我哋咧，我每一日啊，工作又好，读书又好咧，充满信心啊，迎接新嘅一天。 喂，人类嘅装置亦都越嚟越细啦，即系由我哋以前嘅，即系我细个嗰个年代咧，见到啲电脑真系牛龟咁大部啦，去到而家。電腦你可以直頭，其實而家電話都可以叫電腦， 嗯， 因為而家嘅電話嘅性能應該好過咧，即、就、係、是、我細個嘅時候嗰個電腦嘅性能，呢、這個肯定噶啦，無論係個 mon 啦，定還是佢入邊個運算速度咧，都肯定係勁好多噶啦。 琴日都即刻提你 update 新嘅 iOS 啊。 有啦， 有冇 update 咗？ 好似系，好似我有部系，好似 update 咗啦。系啊，电脑嗰啲都要，又系提你 update 啦咁样。咁但系话点解啲嘢越嚟越细咧？咁啊，细到而家啲新发明咧都几得意嘅。咁我哋成日都话可以将啲装置咧，尽量去到将佢叫做二合一或者三合一去到做嘅、 嗯。 例如而家我哋个电话，其实大部分人咧可能会紧张佢嗰个相机嘅功能。多過咧緊張佢到底打唔打到電話，因為你打電話其實都可以透過網絡打電話，又未必淨係需要接駁到嗰個一般嗰啲叫做傳統嘅電話號碼啊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嗰個譬如相機啦，又或者其他功能，到底符唔符合到嗰個消費者咧？咁啊，先至係一個最主導。反而打電話咧都好其次嘅。不過我哋慣咗叫佢做電話啫。咁而家佢甚至乎咧就將好多嘅叫做偵測嘅裝置咧。有啲新科技就將佢整到好細，細到咧就變成一啲叫做納米嘅墨水。納米墨水咧，佢就可以將佢變成咧，就好似紋身咁樣，就可以塗喺你嘅身上邊。嗱，佢用塗喺身上邊啦。咁我都估計咧，佢係一定係用特定嘅方法咧，就可以實得甩嘅。 咁樣 係啦，可以實得甩， 即係唔使話刉入去皮膚。 冇錯啦。 層 嗱，如果你係紋身嘅。咁紋身好似我記得上個星期啊睇過有個新聞咧都得意嘅，就係一位外國人嚟嘅。咁呢個外國人啊，英國嘅男子嚟嘅。咁佢咧就喺本身自己超級市場嗰度咧就係佢係個會員啦。佢就甚至乎咧就將嗰個 QR code 啊，即係草分嗰啲 QR code 啊，換禮物嘅 QR， 唔知你有冇睇過？ 我冇啊。 佢真係 如果間超級市場執咗咁點啊？咁又傻豬豬咯。 佢真係將個紋身咧紋咗喺隻手度嘅。咁佢亦都試過攞呢個紋身咧去篤啦。又真係篤到嘅。 我唔得，好怕痛啊！紋身真係咪搞我？ 系啦，咁如果你系球员嘅，咁好多球员都纹身啊，譬如碧咸咁样啦。咁但系佢将个超级市场个 QR code 纹咗喺身上面，就个人认为搞笑咗啲啦。 好在佢屋企附近得一间超级市场啫，而家有两间纹两条， 佢全身都可能 QR code 嘅， 三间 即系攞个嘢嘟落去， 都唔知佢想点。 唔系呢条啊，嗰条啊，嗰条。 所以就话啦，如果佢咧就谂住都系将啲嘢放喺身上边啊，快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新出嗰啲嘅叫做墨水咧，就韩国出嘅。咁佢咧就甚至乎用无即系唔需要特别嘅晶片，亦都可以咧就将好多嘅资讯咧放咗喺啲墨水入边。例如乜嘢咧？例如佢可以侦测到你嗰个身体嘅状况，咁可以好短嘅时间之后嘟。你就已經可以咧，就係揾到啊，到底呢個人嗰個嘅健康情況係點樣啊？佢嘅 record 係點樣啊？其實咧，呢啲嘅發明咧，好喎，即係例如我自己咁啦，我唔講其他，例如我自己無端端，我已經有啲墨水放咗喺身上面啦，我無端端喺街做咗運動嘅時候啊，例如暈低咗咁樣，然後醫院方面咧，佢亦都可以憑住我身上邊嘅呢啲叫做感應器墨水咧，就嘟一嘟咁啊，知道我身體所有嘅情況。其實因為而家都係好依賴電話嘛。所以可能醫護人員都要諗辦法，譬如喺你電話嗰度揾唔揾到一啲相關嘅人士啊，揾唔揾到你自己記錄啊。如果佢所有嘢都已經放曬喺一啲譬如墨水晶片，甚至乎 QR code 入邊嘅話咧，其實將來嘅世界你見到個個都係好輕便嘅。即係我開始明白到點解，因為啲人話外星人嗰啲咩飛船咩咁啊，全部都係好簡潔嘅。我開始明白咧，其實人類嘅科技真係會令到我哋嘅生活咧係越嚟越簡潔，因為所有嘢都已經 fusion 曬。 係啊，不過咧太多嘢結集埋一齊咧，有少少唔好。嗱，你呢個推演咧，我近排睇咗一啲 doc 咧，話遲啲真係有機會人體啦會植入一啲晶片。 嗱，係我都睇過啊。 嗰啲晶片咧，除咗監測， 以後唔使讀書噶啦，以後 係啦，或者監測你嗰啲健康。嗱，我未去到學習嗰啲晶片，嗰啲晶片純粹咧睇下你身体上边嘅卫生指数，即系几时哇好差、啊，哔哔哔咁样响晒警号、啊，差唔多要求医，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真系有少少追踪嘅功能，即系你去咗边。咁如果你有意外嘅话，即系譬如揸车啊咁不幸碌咗落山，咁搜救队 都 好容易咁样揾到。但系咧嗱，即系针冇两头利啊，正所谓系咪先？嗱，你觉得方便咗啊？即系保障自己人身健康咗，但系有另一方说法就是，咁、哦、我去边都俾人知道晒噶啦噃，咁样 有冇呢滴墨水？其实都系噶， 系嘛？ 你试下问你老婆知唔知你去咗边？我梗系知啦，佢一定话俾你听唔知噶。 喂，咁我一定知噶，系咪先？ 唔系你老婆一定同你讲，我唔知道你去咗边噶。其实 佢开咗你 GPS 都唔知啊， 系咪啊？翻埋 iPhone 咁样系嘛？咁点解只有两部 iPhone 系嘛？真系唔知道。anyway 啦，嗱，科技究竟令到人哋进步啦，定还是令到大家嘅私隐破灭咧？定还是将私隐咧廉价出售咧？呢啲都系咧，即系一个谜团嚟嘅。咁啊，继续等科技发达再发展下啦。 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5，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6点，升2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03美元，卖出1764.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附近登陆，本港会逐渐转吹偏南风，部分原先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除非本港风力普遍增强，否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下午2点。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十点。八点十分啊，十点添啊，我都 开始 啊，我想快啲开始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啊，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仁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啊，欧小柏你哋好，咁啊我哋。四條傾喎， 係啊， 四 條傾啊， 嚟緊都係啊， 望一望個場先啦嚇，咁啊睇到琴日港股表現咧都唔差，咁啊騰訊啊、阿里咧、匯擁啊撐起大市，咁啊隔晚美股 ADR 咧兩隻都繼續有得升，咁啊宏觀嘅大市走向以至港股嘅走勢會係點咧？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 好，咁啊講到咧過去呢即係48小時啦，甚至乎72添，咁就有一位人物咧個風頭咧就搶過曬咧，如果以佢哋個國家嚟講咧。即係無論係總統啦、財長啦、聯儲局嘅主席啦，個風頭真係蓋曬佢啊咁樣，咁就係好明顯啦，就係、是、所謂唔係所謂係真嘅，就係、是、美國政府嘅第三把交椅佩洛西。咁咧，我日前咧都講啦，即係點解咧佩洛西咧會令到成個股市咧，哇！即係咁波動啊，即係喐得咁犀利嘅咧，即係轉到咁勁嘅咧，咁點解咧？因為佩落西啊嘛，梗係跌得犀利㗎啦。咁當然嗱，講笑啫，呢個完全係係冇關係嘅。亦都係同打乒乓波都冇關嘅。嗱，不過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其實地緣政治嘅呢四隻字咧，就成為咗即係股票市場即係、就是、最動盪嘅原因嚟嘅。因為所謂嘅中美嘅博弈繼續升級啦，咁台海嘅問題啦，咁呢啲嘢咧亦都係即係困擾住市場情緒啊。嗱，不過咧，我用曾經嚟困擾咧，都可以用算係適合嘅字眼，因為嗱，第一，尋日個港股咧已經係剩翻債噶啦，而外圍嘅股市咧，甚至乎台股都彈翻，美股咧更加咧，尋日就勁升添。咁大家有個咩盤算咧？我自己睇法好簡單嘅，對於佩洛西即係訪台嘅呢個事件，甚至乎喺再之前，即係中美兩國領導人嘅所謂視像峰會裏面，其實根本啊，連啊真係啊有建設性嗰幾隻字都講唔到嘅時間，大家都知咩事噶啦，知道佢咩料啦。點解？因為其實建設性都係一種態度嚟嘅啫嘛。嗱，有建設性咧，就唔代表咧個談判係有成果，又唔代表個談判咧係取得咧任何嘅進展，又唔代表個談判咧係即係講得再白少少咧係傾掂數，絕對乜嘢都冇嘅。即係啊，建設性即係咧係有一個態度嘅啫。咁但係如果連呢一個有即係相對地樂觀啲嘅態度都冇，其實都已經係話俾大家聽，就係、是、簡單啲講啦，未至於不歡而散。嘅啫，但係絕對唔係一個好嘅狀態。咁我過去我都經常警告啫，中美嘅博弈咧，從來都冇停過嘅。哇，咩晶片法案啦，哇咩 HFCA 除牌名單啦，阿里又放埋落去啦。咁所以其實大家知呢樣嘢就係、是，其實冇得解決，亦都唔會解決嘅啦。即係有啲嘢咧係暫時喺呢個地球上高無奈，但係肯定會繼續嘅，就係、是、中美博弈一定係第一。而俄烏嘅戰爭亦都係第二，即係呢兩件事係唔會有任何改變。咁好啦，咁但係實際上咧，我亦都認為咧，喺嚟緊咧，即係譬如話內地嚇講解放軍，咁梗係要捍衞主權領土完整啊，梗係飛機大炮，甚至乎即係所有軍艦，咁一定會係傾查而出嘅啦。咁好啦，但係咧，我仍然相信咧，就係、是、你話喂擦槍走火啊，醖釀成戰爭，絕對風險係近乎零。咁所以咧，即係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咧，咁就已經叫做消化咗突如其來佩洛西登台咁樣，即係呢件事咧就叫做反映咗。咁但係你話講到個美股咧，尋日都基本上咧都係做好啦，升得都幾勁啦。咁你話點解咧？喂，呢個又有少少同內地嘅情況都一樣喎。內地早排我哋見到咧，就係話譬如話官方同呢個財新嘅 PMI 個數都麻麻地，但服務業嗰個好啲嘅。咁美國都一樣，七月份咧，其實嗰個所謂嘅服務業嘅 PMI 咧，亦都係比較好，係有一個幾明顯嘅反彈啊嘛。再加埋之前內用品訂單啦，咁亦都好過預期啦。咁所以咧，大家都會係有個諗法，有個認同咧，就係話。淨係 GDP 嘅數字連續跌兩季都好啦，唔代表個經濟一定係衰退嘅，因為都要即係全面啲睇啦，就業市場啦，其他嘅經濟數據，咁呢個都係主流嘅一啲嘅美國嘅分析咧，係認為咁嗱。不過呢樣嘢咧，我上個禮拜都講咗啦，就是、我哋咧又唔可以完全以偏概全，淨係睇 GDP 一粒數就係、是、定住咧個經濟係唔係衰退。咁但係，你得佢衰唔衰退都好啦，總之咧最緊要就係個股市好翻啲啦，唔好再咁曳。咁但係個 S&P 500指數其實 實低位咧都彈咗14%，咁啊一半嘅企業啦嚇，500間。超過一半公布嘅業績，亦都超過70%咧，係比預期好嘅。咁呢個即係都叫做浪住啦。咁我哋香港啲業績都唔係太曳啊。其實你話匯控咁，雖然有啲股東又唔滿意啊，又拉橫額啊，又話要佢派息啊。咁就好客觀嘅事實就係佢都講咗，即係明年同後年嗰個派息政策會變翻季度同埋派一半，咁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咯。咁所以即係總的來說咧，即係個港股即係係的而且確咧嗰、那個。低位咧就再低咗嘅，呢個都係無奈而客觀嘅事實。但係我都會相信，去到即係呢個水平，早排即係唔係早排，啱啱嘅日前咧，即係跌到19,500，即係連嗰度啲牛都殺埋嘅時間咧，應該都有望會好翻啲咯嚇。 咁啊，啲大型藍籌都止跌回升啦。 係啊，呢個問一問啊 ，Dicky 啊，琴日我同我朋友傾開投資上嘅嘢啦，咁佢就話即係因應自己咧，嗱佢冇同我講過任何地緣政治啊或者任何事件。叫我考慮嘅，佢就係話你有翻咁上下年紀啊，你就買啲穩陣啲嘅，唔好咁搏啦。咁我話咦，又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可能成日都聽啲人講話投資要揾啲穩陣啲。 嚇， 於是乎我望一望咧，喂，揾翻啲穩陣啲。 但富貴險中求啊，鐘哥 就係話，因為因應個年紀問題，你可能得。所以我今日問一問啊 ，Dicky 啊，如果睇下啲穩陣嘢，譬如中移動得唔得咧，夠唔夠穩陣咧？因為佢增長咧就勝咗同業噶咯，已經算係。 唉，即係有陣時咧，我哋都要即係睇清楚，因為咧喺以往啊，我哋認為一定穩陣嘅投資工具咧，其實都唔係一定穩陣，即係其實投資永遠都有風險。譬如話，我舉個例啦，諗住話喂 ，I bond 咧你冇嘢啩， 綠 債咧你冇事啦，嚇、啊、超穩陣啊，咁係噶，你揸到到期一定穩陣嘅。但如果你中段你話喂，我想套現啊，我想買一佢啊，可能佢都會低過面值少少嘅咁。以至到過去一段時間，即係我又唔想而家去講一啲即係公用股跌好多嗰啲啦，就叫衰咁樣啦。落井下石咁樣，咁但有啲又火燒橋，咁跟住有啲又業績又倒退，咁真係個股價係跌嘅喎。咁、但如果阿鐘哥話，即係中國移動會唔會好啲咧？咁嗱，都真係嘅。如果你話睇歷史嘅收益率，甚至乎預期嘅息率都哇八厘，咁即係其實即係聽落去講落去咧，都係好吸引。咁但係咧，亦都咁講，即係純粹講個收益率咧。其實真係去到呢個水平嘅股份咧，又唔係淨係得佢嘅，部分嘅內銀股啊、國有嘅商業銀行啊，3厘3倍幾嘅市盈率都好幾隻添。咁所以咧，而家喺呢刻就真係真係個股值係好低殘。咁所以亦都因為咁咧，個收益率都好高。咁但係咧，我哋仲要關注一件事就係、是、個股價波動性。即係如果你話喂佢個股價好波動，跟住仲會落，咁幾多利息都冇用啊！好似部分啲即係財政狀況。差咗啲內房股一樣，咁但係中移動咧，我都會認為佢個股價波動性啦，以至到抗跌力啦，甚至乎講緊即係話無論係佢嚟緊嘅業績啦、派息啦，對於封城對佢有冇影響啦，其實我諗大家都相當之關注嘅。咁啊，不過喺而家呢個水平咧，即係現價呢個水平咧，我都認為風險都好有限，即係中移動就絕對係。即係香港股票市場裏面咧，一啲所謂相對比較穩陣嘅股份嚟㗎啦。不過都係嗰句，買一隻個股咧，始終都有一隻個股風險嘅。萬一有啲咩業績啊，咩即係風吹草動啊，唔好話冬瓜豆腐咁難聽啦、啊。即係風吹草動都可能會令到佢股價好波動咁解咯。 咁另外又想問一問 Dicky 咧，咁長江基建又係咪真係穩陣咧？因為見到佢上半年嘅純利都去到接近44億元啊，咁都增加都幾多46.4%。咁佢又係咪即係話譬如通脹嗰個壓力啊，甚至乎而家真係成日講啦，頭先鐘哥都有講地緣政治嗰個緊張局勢咧，即係帶嚟好多挑戰，但係佢個抗逆能力啊都好強嘅，表現嘅堅韌咁樣咧。 哦，如果你話長建啊，或者電能啊，的而且確係嘅，出咗業績啦，表現亦都好好啦，咁甚至乎佢哋即係系內啦，咁其實過去亦都有好多一啲大型嘅一啲嘅併購啊，或者股權嘅一啲嘅即係話即係改變嘅一啲嘅情況，咁其實都第一簡單啲講啦，即係佢哋嘅收益率都高啦，二咧盈利穩定性都高，第三咧就是、創造盈利嘅能力都高嘅，咁我都會覺得呢幾隻都係比較穩。甚至乎有一个好明显嘅主题就係话喺过去嗰两个月咧，好多啲稳定收益啦。 基本面都穩定啦，但係咧佢哋係即係不嬲，我哋認為一啲低風險嘅公用股咧，其實都跌咗都唔少嘅啦。即幅度嚟講咧，就因股而異啦，有啲嘢跌得多啲。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就是、一個冇風險嘅投資回報咧高咗好多，因為即係簡單啲講，隨住各國嘅央行都加息咧，其實有啲地方有啲貨幣你定期啊。都可能成三四厘嘅回報嘅，講緊一年嘅話，咁所以咧就變咗一啲即係公用股咧就失色咗過嗰兩個月，但係而家現價咧，如果你頭特別提頭先提到兩隻，譬如話我就當係長江基建同電能咁講咧，喺經過咗過嗰兩個月嘅即係調整咧，咁而家呢啲水平咧就完全咧就係叫做係反映咗嗰個加息嘅情況對於呢啲所謂公用股嘅負面影響嘅。 咁啊，即係近排咧都係藍籌業績期啦，咁啊有邊隻藍籌值得留意？以下吓 ，Dicky， 真系咧要喺啲芸芸众多蓝筹股里边咧，即系要拣一啲相对地即系进取，但系又有增长嘅。咁当然啦，我会拣啲车股啦。咁亦都因为即系比亚迪都出咗啱啱一个月嘅即系销售嘅数字都几夸张嘅，即系七月咧新能源车嘅产量咧同个销量咧都有个即系倍升吓。咁吉利同样如是啦。咁但係亦都係嗰句，即係始終咧喺而家呢刻，即係金融市場，我哋面對住都好多即係內外嘅一啲嘅因素啦。即係你有核心嘅內圍，有核心嘅外圍，即係都係會令到個市場有啲波動性。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即係點講咧？從長計議嚇，即係如果講到個別嘅股份嘅時間，不過唔緊要，朝朝聽住晨光呢個環節咧，即係總會有咧唔同嘅分析員朋友同大家講個事嘅。 係啊 ，Dicky 真係啊， 梗係好朋友啊，係啊，唔該曬 Dicky 啦，咁啊。卖下片花先啦，听日聚焦讲下只9988阿里巴巴咧，咁啊份业绩够阿里云系咪一嚿云咁啦？听日等啊，黄德基先生同我哋详细分析，唔该晒，听日再见，拜拜， 唔该，德基， 拜拜。 食完饭啦， 带翻。 食完饭啦， 带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啊，今日可以同两位拍档咧讲下呢个星期五变服日， 系 咁啊，政府嘅雇员啦吓，咁啊星期五变服日咧就会推行噶啦，咁样咁啊嚟紧啦，即系都适逢呢个全民运动日啦，咁啊由本周起咧实施星期五变服日，系以后逢星期五咧，一啲政府嘅雇员咧都要着便服去翻工。咁、当然你制服部队吓例外啦， 系咯， 即系你唔 都变咗便装去行必咩？ 系啦系啦，你我都未谂呢一个，我谂消防员突然间 T 恤牛仔裤咁嚟， 系咯咁又唔得， 咁啊装备 装备好紧要、啊， 装备好紧要、 啊，要合规格先得。 睇下 你系咩岗位，其实有啲岗位佢日日都已经可以系便服噶啦，佢一定要系即系着晒西装打呔， 系即系譬如海关咁样，啲外国人嚟到，咦点解坐晒喺度便？变服咁样，咁啊唔得。 但系有穿着指引， 系 变服还变服， 短裤唔得，系咪？ 嗱，逐啲讲。嗱，当局嘅强调啦，男士避免穿着背心，短裤。 等下我打个电话先， 翻工。嗱， 我打俾阿胡世杰先。 咁你咁 唔好着背心啊！ 咁唔使嘅，咁唔使嘅。 佢全年都系 咁唔好嘅，咁唔好嘅。 佢一早好多年前已经放行咗呢个变服日啦。 听我讲，避免啫， 避免啫， 避免可免则免啫，唔系话勒令唔俾。 咁、我打翻个电话俾胡世杰，都可以着嘅。 其实 你坚持嘅话， 呢个都有外国嘅研究话，即系大家如果喺办公室入边相对着得 casual 一啲咧，即系尤其是礼拜五咧，就俾到大家一个。放松啲嘅心情， 系 即系唔使下下都硬邦邦，或者咧令到同事之间多啲话题，呢、个亦都系真嘅、我好细个咧，已经有好多上司会同我讲：，喂阿欧，你买一只鞋啊，哇，好嘢嚟啊！ 冇嘢讲嘅时候，咦，买一只新鞋、即 系可以打开话题。 但系调翻转头，我就有啲朋友咧，佢话好中意着制服，即系希望系着，点解咧？佢话。 唔使諗著咩衫，因為如果你制服就永遠都係嗰一個款式。 係啊係啊係啊。 但如果你要諗著咩衫咧，佢就話。如果你有時裝觸覺就話啫、 嗯， 如果你冇嘅話咧，就會變成另外一啲人嘅話題。好似你哋講，喂，唔好你著呢件衫。如果你著得好，就係稱讚。著得唔好就係是非㗎啦 嘛，咁啊 係 啊嚇，咁啊仲有另一個指引嘅，不論男女咧都唔應該著涼鞋同埋拖鞋啦。 呢個係啊， 咁呢個即係工作，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著拖鞋翻工咧，就真係 hea 得滯。 係啊，有啲未拿過啦。 就算你正常一間商業機構咧，你突然間著拖鞋翻工都咁個感覺真係觀感問題。係 咯，拖鞋都著翻對啊， 著係咪先？著劇得唔得咁樣？ 著劇 劇咧，係 啊， 佢都係唔想你露腳趾咧，睇得出佢 冇鞋玩劇就係啦，即係。可能都唔係好吉利因嘅喎，依樣嘢咁，所以都係正正經經著翻只鞋啦。咁希望大家 relax 下啦，同埋咧，其實當局咧都係諗住大家可以培養恆常運動嘅習慣， 嗯、 就係、是、你著咗一啲相對鬆身啊、運動 sporty 啲嘅便服咧，你可以禮拜五放工嘅時候，唔係淨係 happy hour， 係啦， 兩杯到肚咁樣啦，嗯、真係同啲同事組織一隊跑步隊， 係 去跑步啊，咁樣、嗯、或者打籃球啊。 你講緊呢個直頭係運動服。服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佢话便服。 但系如果便服嘅话咧，譬如你搭车嘅时候啦，便服日嘅时候，你都不妨咧可以早少少出门口，然后早一两个站落车。 系啊， 咁你咪又可以即系叫做运动早少少。 因为其实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咧，阿局长咧都讲啦，话佢话都鼓励大家着便服同埋运动服。 唔系，我就话便服呢两个字啊，好难去界定。运动服其实你好清晰嘅，即系做运动嘅衫，譬如啊，可能真系 T 恤啦，或者甚至乎。背心啦、短褲啦，即或者運動褲，你好清晰係運動衫咁樣。便服咧就好難搞嘅，點解咧？即係譬如話以前成日話出席一啲 event 嘅時候，一啲活動嘅時候咧，成日話喂嗰、那個服裝指引係點啊？個 dress code 係 smart casual。 係啊， 哇！我聽到呢個字咧，我就拗頭啊。smart casual 即係點啊？好 smart 定還是 casual 咧？但 smart 係形容一個人噶嘛？ 係啊， 我已經夠 smart 噶啦，咁即係我好 casual 嚟就得噶啦。咁係咪即係我著咩衫嚟都得咧？咁我即係真係。有條游水褲嚟都得過我個人個 smart 係咩？我幾 casual， 佢哋都會加多佢smart casual， 不過都要有件西裝褸啦咁樣。 咁就唔係 smart casual 啦，就已經係科目啦。 係啊， 男人咧嘅 smart casual 定義咧都已經好好嘅，即係小白講得好啱，即係你話一件 T， 跟住出邊一定要加件外套或者加件西裝褸，咁你 好睇啲嘅一條 著翻條長褲，跟住皮鞋又得，即係純色波鞋又得，咁呢個就係即係。香港人定義的 smart casual 女士先難搞， 係啊， 即係有啲場合咧，嗱，我頭先定義咗男人的 smart casual 啦，嗱呢個定義係即係你上翻 Google search， 大家都公認噶啦， 大家都係噶啦。女士的 smart casual， 兩位你哋覺得點先為之 smart casual？ 女士 好難界定， 係嘛？ 真係又係好難界定。 嗯， 咁有啲人覺得我著件露背大晚裝，唔係大露背晚裝。就係、是、smart casual， 有啲人覺得喂你咁隆重啊， 嗰個 heavy 啦， 係啊，即係個個人即係女士們睇嘅，未必係睇嗰個字眼啊， 係 睇究竟我著呢件衫靚唔靚啊？ 係啊係啊係啊！嗱、啊，碎花裙，我曾經去過一個場合咧，跟住話 smart casual 咧，跟住有個女士著碎花裙去啦，跟住俾個門口嗰、那個叫做 do 安心出行嗰個人啦，佢話呢個都好似唔係好得喎，小姐咁樣咯，咁可能佢下身又著涼鞋咁樣，咁又棘住咗，因為嚟緊有啲藝術展，佢都期望，佢期望你著得好啲去啊嘛，你冇理由又係背心短褲踢拖咁樣去睇啲藝術品 啊 嘛， 即係對藝術品嘅尊重，其實有陣時都會有嘅。你見外國其實好多時都係嘅，你去睇一啲即係好嘅作品嘅時候咧，你都要著翻一件好嘅衫，即係一個以示尊重啊嘛。 係啊，係啊， 呢個好緊要呢個， 好難講噶。如果原來佢呢個展品係睇曾造財嘅咁樣，咁究竟我應該著件咩衫咧？佢嗰啲喺街。即係喺街頭上邊嘅一啲藝術作品，而家搬咗去第二啲地方咁樣。咁但係我要睇呢啲嘅時候，我應該真係著對劇去啊，定還是真係著踢師徒去咧？ 好， 我真係搞唔掂。 幫你打個電話，問翻 當 局或者主辦單位、主辦方，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好啦，咁啊，同大家詳細睇睇個天氣先啦。咁啊，多雲啊，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嘅雨勢咧，有時頗大啊。最高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到西北風啊，咁啊漸轉偏南風啦，咁啊海面有湧浪嘅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都會有驟雨啊，同埋雷暴嘅。星期五咧雨勢有時頗大，依家27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87%啊，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啊。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如果大家有追开一啲荷里活电影啊，咁佢哋一个主题咧，就经常会出现嘅，就系 family。 哦， 即系无论佢个形式系点样，都话 family 系， 即系最有趣嘅就系一套嗰、那个咩Fast and Furious 即系嗰套中文叫咩？ 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 但系大陆嘅译啊， 我唔记得 狂野时速先， 狂野时速 嗰啲变咗，逼你哋先， 狂野时速，速度与激情咁啊 ，Fast and Furious， 佢嗰套咧就成日都话 we are family， 即系你明唔明一套商业片？就係講緊飛車，都係純粹係一個即係官能刺激啦。 佢都唔係飛車，佢偷車。 頭先 第一集， 唔係，但係之後變咗飛車，飛上太空添啦。 真係要飛啊！ 接助警察添 啊！ 點樣從良嘅故事？ 跟住國家安全啊，搞到就係佢哋呢啲。 但係就算佢無論講到去上到太空，或者轉到落地底，佢都係嗰句嘅喎。因為佢為咗 family 啊嘛，咁所以咧之前喺嗰個聖地牙哥嗰個動漫展咧，有一個嘅 trailer 出咗咧，就係 Shazam 嘅續集。佢里边都攞咗佢嚟一个优佢一默嘅。 其实沙赞呢都几系叫做 family 嘅 电 影 嚟嘅。即系嗰阵时你见到佢着到红卜卜，以为佢好鞋脆呢、因为佢临尾呢系结集咁多个沙赞一起对抗个坏人。我记得第一集个结尾。 跟住有唔同颜色嘅沙赞。 系啊，系啦。跟住 个个 family member 都系沙赞。 十二月有第二集喎。 系啊，佢今次个 trailer 呢就系攞返 Fast and Furious 嗰个嚟搞笑嘛。佢就坐喺度讲话我哋係 family 啊嘛，咩速度與激情都係咁講嘅，佢直頭講埋呢句出嚟，即係變咗呢一個已經變成一個即係大家佢哋經常都會話，無論任何類型，你只要擺呢個字落去 family 呢個字咧就得㗎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講下，你哋睇過啲邊一套戲，邊個地方拍嘅都好，真係講家庭嘅嘢，你哋覺得即係哇幾好睇喎、 我自己有小朋友面向咧，咁啊當然會揾翻啲 親子嘢， 親子又係講。親子一定好多 family 啦，係咪先？例如有兩套我自己都記得幾中意嘅，咁譬如係《玩轉極樂園》啦，咁呢套喂，即係你無論大人細路睇咧。都真係會眼濕濕。 Remember me 即係翻去揾翻阿嫲嫲定婆婆嘅記憶啦。 跟住又落到落去陰間嗰度，又有好多嘅故事喺度發生啊咁樣。咁即係啲歌又好聽。咁小朋友咧，即係真係我同小朋友睇嘅時候咧，佢有好多關於咧就係屋企人嘅感情啊，甚至乎關於生命嘅嘢咧會問嘅。即係有陣時電影就好啦。有陣時咧，我哋即係做父母嘅時候，有好多嘅嘢，我哋都好難同小朋友去到下下講嘅。咩叫生啊？咩叫死啊？咩叫家人？咩叫親情啊？你就咁講咧，唔到位嘅，佢唔會明嘅。有套戲傍住咧，由佢問，唔好你講，佢問，跟住你解釋嗰陣時咧。佢系最入腦嘅， 唔系你都虛構咗一個咩士兵定將軍嚟捉你噶嘛？ 系啊， 長官啊， 長官， 記住啊， 長官，嗰陣時有個咁嘅人佢出現 冇啦，長官已經走啦，長官因為疫情嘅緣故冇 come back。 你知唔知嗰陣時我有同佢講話，喂長官喺附近，你去唔去啊？唔去啊，咁樣 即係你屋企啊，長官等同聖誕老人啊，即係兩個即係幾時會爆煲咧？呢兩個 聖誕老人咧，我仔就十五十六嘅信同信 中間，而家仲喺中間 嘅， 因為聖誕老人咧，佢翻學校會講啊嘛。 聖誕老人太衰，因為太多同佢講，唔係聖誕老人衰， 你衰啊！ 太多同學同佢講，話聖誕老人假噶， 類似呢啲咁嘅 嘢，好直接同佢講嘅。跟住我仔係翻嚟問翻我啦，爸爸聖誕老人佢哋話假嘅，我話嗱，你聖誕節係咪真係收到禮物先？爸爸有份禮物俾你係咪？佢話係啊，但係你。物都只系个圣诞物入面有一份礼物，咁你有冇人真系开窗系咪？佢系啊，跟住佢又信翻啦。即系小朋友咧，有阵时候我觉得需要保存翻啲天真嘅。 真嘅， 但系长官系攞嚟吓佢啫，天真 警惕佢，唔好咁讲，警惕佢。 拍咗你嗰个古仔出嚟先，真系要 系啦。 咁除咗呢一套之外咧， 除咗呢套咧，有套好似系《灵魂奇遇记》， 嗯， 系啦，咁都系。因為我好想揾多啲呢一類型嘅電影咧，就有陣時 可以令到 俾個細路仔， 係啊，俾小朋友，即係多啲深刻嘅，因為人咧嘅人生無常，因為我心態人生無常，即係屋企人可以聚埋一齊，每日咧都係應該温暖快樂嘅。咁預期係咁啊，你不如等小朋友早啲明白乜嘢叫做乜嘢係啦，生死，佢明白咗生死，佢就更加會懂得珍惜而家啊嘛。咁呢個就係我希望即係電影帶翻俾小朋友嘅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嚟。係， 俾啲動畫 又有 family 啦， 神作啦，生死又講得咁通透， 係啊， 家庭又講得咁窩心，係嘛？ 連玩具都講到咁樣， 係啦，玩具都講到正傳， 玩具同埋車，你都可以跟住佢一齊大，係咪？一齊跟住佢退休。 即係我成日都話Toy Story 即係嗰個反斗奇兵咧，佢每即係我成日之前都講過咧，有邊一套戲嘅續集係好睇，即係比第一套更好睇嘅，就係Toy Story，即係佢每一集都好睇噶啦， 每一集都有唔同嘅 message。 係啊，有啊。咁同埋咧，佢每一次嘅續集，即係第二集就好睇過第一集，已經好睇啦。第二集好睇過第一集，第三集好睇過第二集，第四集好睇過第三集。即係佢真係創作上咧，佢係落咗好大嘅心機。 係啊，同埋佢即係帶人細路仔都啱睇啦。 係啊， 都係合家歡電影。 細路仔咧就睇咩？就睇佢哇轉啊轉啊，哇好犀利啊咁樣。大人咧睇嗰啲就 背後信息啊，係 啦， 係我就中意即係依家孩子轉運站啦，即係仲係有啲戲院仲尾巴上演緊，同埋另一個就其實我覺得《上流寄生族》都好係家庭嘅，家庭入面有好多即係生存嘅技巧啊，嗰種愛啊，愛到最極致或者保護最極致就係一啲怨恨啊。其實佢真係一套家庭電影嚟啊！你諗下佢。當然佢用咗一個錯嘅方式去展現嗰種即係想往上流動啊，但其實說穿了，所有人都係想我啲仔讀書好啲，我啲仔有錢啲，我生個女出嚟啊嫁得好。其實呢啲成個亞洲都係咁嘅概念，唔係淨係中國人社會係咁嘅概念。咁所以你會見翻臨尾嘅時候，阿仔咧嘅結局咪喺間豪宅嗰度望翻去爸爸嗰度嘅，跟住佢係好想即係救翻屋企人出嚟，類似係咁咯。我覺得。家庭電影依家同舊時有啲唔同啦，即係可能七八十年代就係我可能經歷一啲嘢，或者飽歷風霜，最後咧 富貴逼人嗰啲咯， 係啦，最後咧就擁抱埋一齊，或者親情先係可貴，錢係唔重要嘅咁。但慢慢呢一幾年嘅家庭電影有少少唔同，我覺得。 佢上流寄生族咧，佢就係一個即係講緊唔同階層嘅人嘅生活咧，即係透過一個家庭咁樣啦。佢而正話講啊，講到另一套韓國嘅電影《上流寄生》 孩子轉運站。 咁呢度就係日本導演啦，視之如和，即係叫做進軍韓國嘅一套作品啦。咁又係講一個即係冇血緣關係嘅家庭，但係佢哋嘅家庭關係好過一個有血緣關係嘅家庭嘅關係咁樣。即係佢好鍾意探討呢一個嘅內容啦。咁我今日講呢套呢就係婚姻故事 Marriage Story 2019年喺嗰个串流平台上咗啦， 睇啊呢个婚姻故事，哇有两三段戏咧，即系如果你屋企即系同另一半啲婚姻关系有啲破裂嘅话咧，即系嗰阵时有啲女性专栏作家都话尽量唔好睇，因为太赤裸啦， 系啊， 因为嗰种演绎模式好真实，我估钟哥一阵可以会讲好多，即系 睇完个心又惊， 啱冇事叫。Adam Driver 同埋Scarlett Johansson 啦，系啊，总之系好虐心嘅一个电影嚟嘅。如果你感情有伤口啊，如果你系 Happy Family 咧，你睇系无妨嘅。 但系佢用一个嘅喜剧嘅方式，去包装呢一个戏，即系你睇完之后，你又会喊，但系你睇紧嘅过程，有啲地方你又会即系微微地笑一笑。最后咧，佢用一个好正向嘅方法去完咗呢个故事嘅，即系好似一个好多人都經歷緊啦，好多人都經歷過啦，好多人可能會經歷啦。咁但係就叫大家，你哋唔需要擔心，個結局未必係你哋想象之中咁壞嘅。即係佢都會有一個正向啲嘅解，即係解讀俾你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個心裏邊我硬係好似揞住咁樣，咁你睇嘅時候又會有另外一種嘅睇法。咁我欣賞呢個劇本最中意一個地方咧，即係就係個劇本。佢裏邊嘅台詞咧，其實。佢冇一句新嘅台詞寫過出嚟，即係佢唔會創作一啲從來冇出現過嘅嘢嘅，即係唔會好似嗰啲英雄電影、超級英雄電影咁樣啊，完全唔係嘅外星嚟嘅，唔係嘅。其實佢裏邊講嘅台詞，你一定喺身邊聽過，即係呢個咧，我覺得好厲害，因為你諗下嗰個編劇要對成個生活有幾多細眉細眼嘅體會，佢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啲説話出嚟。再組合成一個劇本啊， 貼地咯，有共鳴咯， 係啦，好難嘅，好難，即係佢任何講嘅一句台詞必定出現過，仲有就係任何嘅情節 你身邊一定有人經歷過， 嗯、 即係兩公婆婚姻破裂啦，表面上冇嘢啦，鬧交啦，咁跟住為咗小朋友，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啦？分唔分手啦？分手之後點樣咧？點樣分手咧？ 我唔敢睇嘅。 唔係，我都係嗰句，唔係個個都會經歷嘅。但係我頭先講咗話，如果你婚姻有裂痕嘅話，你可以嘅話咧，未必睇係一件好事。如果你係日日開開心心嘅，唔係 望望啊， 唔係㗎。我呼籲你，我呼籲你叫你可以睇啫嘛。你咁幸福家庭係咪先？即係講係咁講啦。即係呢啲都係啲專欄作家睇完，因為嗰年呢部電影作品都好。受歡迎啊！喺 Oscar 入邊係啦， 另外一個即係除咗個編劇個劇本我好喜歡之外，就係嗰兩位演員啦 ，Scarlett Johansson 同埋阿 Adam Driver 兩個啦，即係佢哋嗰個演繹就係用最簡單嘅方法做。呢個係好難嘅，即係特別係佢哋兩位都拍好多啲科幻電影。 係啊，一個係做攞住把劍做黑武士， 黑武士； 另一個就係黑寡婦。 寡婦， 你又黑，我又黑咁樣。但我哋 down to earth 做翻兩公婆喎， 好簡單做。但係我成日都話咯，你最簡單做就係最難做嘅嘢。一啲經常喺日常生活出現嘅嘢，你點樣做啊？所以佢哋要對個角色好清楚，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結呢個效果出嚟嘅。咁所以呢套戲咧就係一個。看似简单，其实相当难度高的一个电影。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而你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困困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生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西厢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趣，跟你这一种路派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就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成集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吻每日也小片比较动人。See you. 佢 MC 张天赋有呢首作品《老派约会之必要》。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啊！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即使是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只要你及时改正，向正确的方向再修补翻的话，其实都未迟的。那到底这句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的英文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刚才讲到，如果做了错的事情，但是有心及时改正，其实都还有补救的机会的。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Better late than never，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其实这句说话照字面这样说，有少少似迟到好过没到，道理亦都系一样，虽然迟到都唔系好，不过都总好过冇到。同一个道理，迟做亦唔系好，但系都总比冇做嘅好。所以记住啦，就算做得唔好，都应该要继续做，因为今次做得唔好，你都仲有补救嘅机会，可以做多一次。Better late than never， better late than never。就算个头开得唔好，都希望你可以继续修补。毕竟亡羊补牢，未为晚也。Better late than never， better late than never。你都仲有机会可以修正错误，做得更好噶。 阿爸唔见咗啊！ 哦，系啊，嗯。等人喝茶啦吓， 吓你哋 陈家三兄妹同阿爸嘅关系变得疏离，系从佢哋阿妈过身之后开始嘅。三个人从此亦都好少联络。阿爸突然失踪，三兄妹又可唔可以重新好好沟通？ 电视节目《狮子山下之得闲饮茶》，梁咏忠自导自演，迪尔达、陈明喜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九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 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啲咩睇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舞。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早晨9:08嘅时间啊，投资 O2O 啊，我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做得非常之好啊，道指升41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收报4155点啦，升6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19点啊。港股嘅 ADR 咧全日靠稳啊，按比例计算收报19922点啊，升咗154点。咦，争80点啫。如果今日午市啊或者一阵开市有力重上翻20000点，可能机会都大、哦，究竟得唔得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好，今日继续啊！晨光大线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郑浩雄，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熊仔 Sir 啊，去讲下点样 train 下啲体能先啊吓，咁啊，熊仔 Sir 早晨。 早晨 啊，喂，今日讲体能，我成咗年代咧打篮球咧，体能咧系好容易 train 嘅啫，射罚球啦，射得最差嗰啲，即系可能老师或者阿 Sir 带队啦，咁成队波啦，即系你都知道罚球咧，即系基本嚟嘅，即系如果有个波摆定定俾你射都唔入咧，你就抵输啊！我记得当年啦，我打学界嘅时候，阿 Sir 真系咁样讲嘅，所以大家咧乜都唔识唔紧要，擦板球即系篮底嘅擦板同埋罚球一定要。入嘅机率接近99%，咁你嘅队波赢嘅胜率就会提高。我一路都摆喺个心入边嘅。但第二样嘢就系体能，你再射得准，再偷波叻，再 crossover 劲。我成咗年代艾弗逊嘅年代，你再多嗰啲插花艾弗逊咁样，哇铲篮又好，反手又好，兜底又好，乜都好，所有技法出晒。但系原来你只系打到一节嘅啫。打到两节嘅啫， 直接俾人哋追翻晒，再输翻啲。 系啦，所以咁啊，完整咁样交俾熊仔 Sir 讲下，究竟 train 体能点样系篮球嘅环节咁重要？第二就系有冇啲 core 核心肌肉需要去 train 嘅咧？交俾你多讲啦。嗯， 好。咁咧，如果讲体能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习惯嚟，因为有时咧，我觉得好多训练嘅教练或者一啲嘅训练员啦，佢好快就好想佢哋。好强体能，但始终身体都系需要适应嘅，唔可以一开始就哇训练到佢哋，哇第日痛到不得了啊，仲要可能嗰日跑到真系呕啊咁样。我觉得尤其有时真系要训练体能嘅人都可能系初学者或者唔系好叻嘅球员啦。咁变相咧，一定要一步步嚟啦。咁所以培养佢哋，可能平时自己都会跑步啦，甚至喺球场上你唔好射咁多波，你多啲去守波，你多啲去追波，但系唔好偷。只是陪人哋跑，你跟下跟下，可能一啲本身快过你球员，你跟到速度，其实同练体能系冇乜分别嘅。咁呢啲嘅方法都系几好嘅。 系咁啊，有一个心态咧，正正系俾到我自己啦，即系主持人阿欧咧个当头棒喝啊，系点咧？第一种心态就系唔会有劲嘅运动员咧容许自己有大肚腩嘅。嗱，我虽然冇大肚腩，但我系有肚腩嘅。OK， 咁啊，教练鞭策下我，交俾你。 系啦，咁我头先咧，我已经阿欧都讲咗啦，我觉得。呢、這個大肚腩嘅問題咧，係真係做運動員係好正視嘅，即係同埋你要明白就係，如果有大肚腩，你唔應該要求自己成為勁嘅球員，唔會有勁嘅球員係有大肚腩嘅，我覺得。咁所以多啲去練習腹肌啦。咁腹肌其實你練嘅方法啦，同埋你要控制飲食呢樣都係好重要。其實有時你去YouTube 啊，或者好多地方去問人啊，其實都可以知道好多關於點樣令到腹咧。是有力啦，冇咁大个啦，同埋点样去练习啦。咁其实呢啲系做运动员额外一定要去揾嘅知识咯。 嗯，咁仲要有一啲好嘅训练方法啦。好啦，不良坏习惯，头先教练你又讲咯，喂，你又冇肚腩啦。咁但系你平时嘅饮食系咪都好清淡先？ 开头阶段其实都系一步步噶，我开头都系中意饮可乐啊，饮维他柠檬茶啊， 饮甜嘢啦，饮甜 食好多。食好多炸嘢啊！咁但系其实去到我要真系做翻运动员，要打翻上边嘅时候，我相信你每日都尽量清啲咧。都系你唔可能完全系好似白杀鸡胸，跟住一啲味都冇，即系你点样都有啲味嘅。咁但起码你一日唔好食太多餐先。有啲人系唔系都将啲嘢摆喺个口度， 系 时间又求求其其嘅。咁另外你可乐又唔肯戒嘅，可乐唔理你雪碧、忌廉，总之系汽水。就唔俾飲，我寧願你飲咗其他啲茶係甜嘅，都係甜啦。咁但係一步步去改善嗰個飲嘅習慣，因為糖分係好嚴重噶嘛。 嗯，係啊，攝取糖分係呢個大肚腩嘅成因嚟嘅。咁 女仔其實女仔會難戒甜， 係咩？哦，原來係咁啊！即係我見你 男仔就最難戒鹽， 哦， 因为你咩都有盐啊嘛， 系， 即系或者有啲人唔食糖嘅，唔食甜品都得嘅，咁但系你唔食嘅话，所以呢样嘢真系点样可以改善咗咧？搵其他嘢代替咧，咁样呢样系好重要噶呢啲。 好啊，咁啊，听下教练朝头早咁样讲咧，朝头早食早餐啊吓，嗰啲糖浆啊，嗰啲热香饼嗰啲糖浆都唔好落咁多。O K， 六十分一啦， 系啊 ，O K， 今日早上咧，多谢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咁下集再同熊仔 Sir 讲多啲其他篮球嘅心态同埋篮球嘅小知识啦。多谢熊仔 Sir，Thank you， 拜拜。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时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鼓掌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几好嘅食材，叫做红枣。红枣糕啊，你食得多啦，而且啊，红枣嘅好处有好多啊，包括就系补血补气、安神养脾，因此一直都系大受欢迎噶。不过如果你啊胆固醇高或者咧脾功能弱嘅话咧，就不宜进食太多啦，因为难以消化。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Amy 喺度。早晨 ，Amy， 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我知道系你老公生日系嘛？ 系啊，8月4日今日。 系8月4日，有啲咩同佢讲啊？你？ 希望佢健健康康啦。 嗯，结咗婚几多年啊？你哋？ 十几年， 咁啊，觉得佢最好嘅地方系啲咩咧？ 都好啦， 咩都好啊， 系 嘛？嗱，而家即刻问你，你觉得印象之中佢最锡你嘅一次，最感动嘅一次系几时？同埋做咗啲乜嘢？ 做咗啲乜嘢？佢会咩都为我，咩都俾我决定咯。有咩都会问咗我先咯，即系咯。 咁你老公啊醒啊！呢、這个套路咧，好多男士咧都应该咧就系仿效嘅。有啲咩事咧就问咗老婆先，咁啊唔使惊自己做嗰啲嘢出嚟咧唔啱心水嘛。 系 咪？咁啊好啊，就得人嘅人咧就系好人嚟嘅。 系 系啦，咁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啊？生日噃。 冇啊，净系想佢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就得噶啦。 嗯，咁啊会唔会庆祝啊？ 都是在家吃餐饭咯。 是不是你住家？ 是啦，还有女儿都生日了，8月8号。 诶，几日的啫？ 是啊。 特登夹定的，你是吗？ 是啦，女儿生日，还有8月4号都是我的女儿的朋友仔生日。 哦，那就是会不会一起庆祝就不好了，但是都可以在4月和8号，你分两次庆祝的嘛，是吗？ 是咯，还有8月4啊、8月2、8月2都是阿女的朋友仔生日。 哦，咁几好喎、女女叫咩名啊？ 女女叫林林。 林林就下个礼拜一生日。咁都会庆祝，又系你煮系嘛？ 是咯。 哦，咁8月份你好忙喎、 啊。是啊。 是啊，你自己几多月生日啊？ 我10月1号。 10月1号，诶、国庆生日喎、 哦，系啊， 好嘢喎、哦，全世界同你一齐庆祝喎、哦，嗰日吓，好啦，嗱，咁啊，今日咧就收到你嘅呢个点唱啦，咁啊，爸爸同阿女女林林咧，咁啊，收到晒噶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系生活开心，咁啊，而且工作啊、学习啊都愉快啦，好冇？ 系咯，最紧要个个都健健康康。 啱听啊，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多谢晒 Amy， 拜拜， 拜拜。 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美丽的泡沫虽然 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 哇，大厨，这碟黑掹掹又有阵浓味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特色暗黑料理？ 这碟是著名的佛山君安鱼饼，我特登上网学的。 唉，你咁嘅天分，不如我哋一齐开电视睇人哋煮好过啦。星期六有粤菜好师傅二，等观众爱上广东味。 哇，今集仲有广州菜同潮州菜嘅星级名厨比拼厨艺，推动粤菜文化代代相传。 粤菜好师傅二， 八月六号起，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七十岁先至开始嘅？爷爷就话啦：，七十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啊， 就开始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咧又话唱喺度，早晨刘昌， 早晨啊，欧子，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嚟到八月四号咯，咁啊星期四嘅晚上，今日夜晚有啲咩睇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六点半啊，有呢个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 哎呀，等我叫我仔仔一齐睇先。 你仔仔咁 fit， 使唔使 keep fit 先？ 系老豆 fit 啊，老豆 fit 佢啊。你試下唔 fit， 你試下唔 fit 啦，我 fit 你 嗱唔得噶，唔得噶， 講笑啦。 七八十年代可以，七八十年代可以啊 ，get 嚟嘅呢啲係， 講下笑，講下笑，係啦。咁啊，呢個節目咧係俾嗰啲過重嗰啲小朋友睇嘅，同埋嗰啲家長咧去帶住啲小朋友去 keep fit 啊嘛。咁啊，今集咧歐善怡姐姐呢位主持人咧就帶嗰啲肥仔肥妹啊去做一個另一款運動去減肥，咁啊做呢個跆拳道啊。 誒，咁啱我仔又係跆拳道 嘅喎。高手喎、啊，咁啊嗱，原來咧我真係唔知道啊，原來就係我第一諗起跆拳道咧，即係諗起啲踢板啊、踢下把啊呢啲動作嘅啫嘛。原來咧而家嗰啲跆拳道訓練咧係加咗好多電子訓練工具。 係 係啦，咁啊即係幫啲小朋友咧踢得更加起勁咧，因為小朋友打開機啊嘛好多。咁啊想知道咧今晚佢哋呢班小朋友咧可唔可以學得識啊，同埋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收到身咧？咁啊記得六點半去睇下啦。 哦，等我又睇埋，叫埋啲跆拳道啲老師睇埋先，等佢哋與時並進啊。 哦，好啊， 電子化啊嘛， 增值下， 係咪？ 好，增值下。 係。 喂，咁啊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咧，去到夜晚七點半有鏗鏘集。 嗯。 咁啊，今晚嘅鏗鏘集咧，同大家講下咧香港呢個回收嘅問題呢、這個議題。係。咁啊，原來咧喺2020年咧，呢個都市固體廢物嘅人均棄置量咧，去到每日咧，每個人咧有 1.44 公斤，但係當中咧得 28% 咧係可以回收循環再用嘅啫。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多啲回收，我哋主動做多啲回收嘅功夫，去幫助咧個地球咧唔好咁快病啊。咁啊嗱，香港原來有一個叫做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年，咁啊定咗目標嘅，就希望咧最終喺2035年咧，最終透過呢個發展足夠嘅轉廢為能嘅設施，長遠咧就擺脱依賴堆填區。咁啊，政府咧就做咗好多嘢嘅，咁啊希望達至全民減廢、環保轉型啦。咁啊想知道係啲乜嘢設施？咁多管齊下之下咧，我哋市民又係咪培養到回收嘅習慣咧？今晚七點半大家睇鏗鏘集。 好，咁啊留意七點半鏗鏘集啦嚇。咁啊八點鐘嘅時間有港台抗疫健康蛋喎。 係啊，蛋哥 係啊，係啦，阿蛋哥啊，主持人蛋哥咧，今晚請嚟啊 ，L 不嬲歐瑞強啊，教下大家腹式呼吸啊，即係肚嗰個腹啊，腹部嘅腹。咁啊，原來咧即係可以養我哋嘅聲帶之外咧，亦都係可以活肺，最緊要咧係把聲咧可以咧更加有持久力同埋爆發力咁。 持久力我聽到啊，男人聽到持久力最好，我一定睇。 講個肺同埋聲音啊， 都要噶， 都係啊， 都要噶，啱先？好啦，講住咁多先， 唔該曬，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这个夏天天气到底是不是反常？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唔记得咗有几多日。面对炎热嘅夏天，你会谂啲乜嘢呢？点样消暑？点样避开同你打招呼嘅阳光？还是我哋应该要注重环保，因为地球生病了？喺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嘅朋友，呢段时间真系会出尽法宝，务求可以降低身体温度。最简单，戴翻顶帽，或者着一啲比较轻便嘅衣服。户外工作嘅师傅好多都会攞条毛巾挂喺条颈度，太热就会整湿条毛巾，希望俾自己有清凉嘅感觉。随住科技发展，你都见过好多产品帮你消暑啦。最初出现嘅有手提风扇仔啦，最原始嘅版本好似旧式螺旋桨飞机嘅引擎咁，细细把。只是有风车叶，用干电池开动电掣之后，转动车叶就会有风。旧式大型啲嘅有牛角扇，牛角扇有两块扇叶，外形似牛角，所以叫牛角扇。之后出现嘅有鸿运扇，鸿运扇意思系指一啲外形四方、塑胶做嘅扇叶。前方的扇叶网罩可以同时转动，为什么叫做鸿运扇呢？原来最初是取其意头，不讲不知，有鸿运当头，好运滚滚来的意思。无论哪种类型，体积都偏大，带不到出街，慢慢出现迷你版，炎炎夏日起码有点凉快。曾经见过有一种二合一，就是在一顶鸭舌帽的鸭舌部分装了一把电风扇，还可以调校角度，带着它风扇产生的风就会迎面吹来，果然有创意。慢慢变化到现在，有一种好像耳筒，但是不是听音乐，耳筒部分变为风扇挂在条颈，两把小风扇产生的风吹落条颈。如果你觉得不够型，再新啲嘅已经唔系风扇，屋企都用冷气机咧，随身挂颈都可以有挂颈冷气咯。喺街道感受到冷气，就算唔用得都睇得啊！搞咁多做乜？都系想凉啲啫。早两日喺街，我见到有一个身形庞大嘅哥仔，将一把迷你版嘅鸿运扇挂咗喺身，但系冇挂喺条颈。你估下佢挂咗喺边度？佢挂咗喺裤头，唔系前面，系放咗喺后面，即系 pat pat 嘅位咧，角度向住背脊吹，所以见到佢着住嗰件 T 恤嘅背面有一种飘下飘下嘅状态。最初睇到嘅时候觉得好奇怪，周围都冇风，淨係见到佢件衫喺度喐动，我以为农历七月咁厉害添。不过如果你想用呢个方法，提议大家搵一把轻啲嘅风扇，因为我见到呢位哥仔条裤受唔住风扇嘅重量，慢慢向下移动，仲见到，唔怪得咁凉快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心离，长夜朋友，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抱拥， 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必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试着欠奉，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抱拥 daddy， 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抱拥，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抱拥 darling， 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飲食图鉴， 点样能够咧就系用一啲简单嘅材料，去到咧就系煮一啲叫做望起上嚟好似好复杂或者咧就系、吸引人嘅餸菜咧，其实就好高技巧嘅。 系 系啦，今日咧我就准备试下咧用几款都系成日见到嘅材料，去到做一款咧大家都认为，望起上嚟几得意嘅餸菜。 喂，小白，我想赞下你个 jingle 先，其实好似佢好和风啊，同埋好宫崎骏啊， 系嘛？ 另外我有一点甜喺心目中， 要甜啦， 系咪？虽然咧，宫崎骏唔系部部作品都系开心啊，但系起码头先听到音乐 表面上都系嘅， 表面上都系， 表面上都系。 我一定要出我嘅绝招啦！再见萤火虫， 唔好讲呢套啊！ 再见萤火虫，严格嚟讲又唔系佢同佢直接关系啊嘛。 系咁啊，系嘅。好啦好啦，咁啊，等小白讲翻啲煮嘢食嘢先。 好嗱，今日咧先准备嘅材料系咩咧？要有鸡蛋啦，有鸡蛋，亦都你要准备少少嘅豉油啦。你可以嘅话咧，就一只鸡蛋咧，我会准备一只蚬。去到咧就係同佢一齊烹調嘅，咁啊少少嘅蒜蓉啦。如果你食得辣椒嘅，都可以準備少少嘅辣椒。咁啊普通一條辣椒，跟住你即係切到一粒粒，咁其實就已經 OK 噶啦。 紅色嗰啲係嘛？ 紅色嗰啲係啦。如果你唔食辣嘅，你咪唔好落咯。如果你中意有啲芹菜嘅香味，你亦都可以咧即係推介大家係啦，落芹菜都係切碎咗佢先嘅。好啦，材料咧就係頭先所講嗰啲啦。今日呢個爐咧有少少特別啦，我哋就唔係用普通屋企嘅一啲 pan 啊或者用煲，因為我哋今日咧會係燒嘅。我哋今日煮嗰個餸菜就叫做海鮮煮雞蛋，叫做海鮮煮雞蛋咧，我真係攞只雞蛋咧去燒嘅。點樣燒咧？首先個做法咧，你當一隻嘅雞蛋啦，大家拎住喺手啦，然後咧就咁攞把鉸剪喺個雞蛋大概咧三分一嘅位置咧就開始剪。只雞蛋要打橫放嘅，我哋唔係好似平時雪櫃擠雞蛋打直放，我哋打橫放。 未熟噶嘛？ 未熟嘅，全生嘅，即係你超級市場買翻嚟啦。跟住咧就開始咧喺佢大概三分一嗰個帽嘅位置咧就畫條線，跟住咧就 做手工咁樣剪，一路剪嘅時候咧，就當然會有啲雞蛋嘅汁液啊，或者 流出嚟 啦，流出嚟。但係蛋黃咧就盡量都唔好剪爛佢，咁少少滴出嚟咧唔緊要嘅。咁教剪同手都可以洗噶嘛。 但呢度都要小心啊，因為咁樣剪法咧，個雞蛋殼好容易就會碎。 係啦，咁所以剪嘅時候你慢慢剪，慢慢就揾啲即係鋒利啲嘅，咁爸爸媽媽剪啦，呢、這個就唔好小朋友做啦。好啦，當你剪完之後，你就發覺咧個雞蛋已經成為咗好似一個杯嘅一個碗仔咁樣。咁咧打開嘅時候咧個蓋唔開噶啦。跟住咧打開嘅時候，你就已經見到個蛋黃喺入邊，好靚啦。好啦，然後我哋今日咧就要準備定一啲嘅炭爐。呢、这個咧其實你 BBQ 或者屋企有辦法做到網燒嘅聽眾咧，都可以試一試嘅。跟住你就將呢個雞蛋咧就連埋嗰個蛋黃，就開始放喺嗰個嘅爐上面。個爐當然係已經係預熱咗啦，咁亦都唔需要太熱嘅。咁可能普通正常一個咧，即係BBQ 個爐其實都已經 OK， 亦都唔需要特別整到佢太熱，因為整到佢太熱可能要幾百度嘅，咁有啲爐真係好犀利嘅，幾百度嗰啲咧就唔需要隻雞蛋就會爛嘅啦。咁所以你就放咗個雞蛋上去之後咧，然後可以加少少嘅豉油。講緊少，因為你一隻雞蛋大家都知道有幾大啦，你可能加一滴或者至兩滴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已經有曬味噶啦。好啦，咁你加咗雞加咗呢一個豉油落個雞蛋之後咧，頭先話咗就要準備定啲蜆啊。咁啲蜆咧，大家就可以先吐沙啦。咁你其實中意話就話蜆啫，你中意啲象拔蚌仔，如果個 size 啱嘅話，或者係一啲譬如花甲啊，都一樣 OK 嘅。然後你就將呢一個已經洗乾淨咗嘅，我當係蜆啦，就刮咗個肉。拎咗出嚟先，拎咗出嚟之后，你个鸡蛋咧就已经喺个炉上边咧就好似慢煮紧佢啦，放咗豉油，跟住你就将嗰一只嘅蚬咧就放喺个鸡蛋嘅蛋黄上边。 哦， 好啦，放咗上去之后，你就发觉咦，开始有啲靓嘅感觉咯，即系一个鸡蛋煮海鲜嘅感觉出嚟啦。然后你就再放埋少少嘅蒜蓉啦，呢啲所谓少咧都真系可能系。一茶匙其實都已經係好足夠噶啦、 哦。如果我想多啲得唔得？唔驚口臭， 放 多啲重口味啲。 歡迎啊！我係重口味嘅，所以我都放一茶匙。 我都放多啲。 咁、如果你食唔食得鹹嘅？淡口少少嘅，你又可以放半茶匙。好啦，咁放完呢一個嘅蒜蓉之後啦，你亦都可以就係放頭先所講嘅芹菜啦，同埋你中意食辣嘅就放啲辣椒絲上去。咁你就放喺上面之後，煲煲煲煲煲煲。咁你發覺咧，都係加少少洋葱絲落去都得嘅，係切碎咗個洋葱。跟住你一路喺個鑊上面，喺呢個嘅爐端燒個網燒上面燒緊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已經咧同時間聞到雞蛋嘅香啦，亦都會聞到呢個海鮮同埋你嗰啲香料嘅香味。然後當你食嘅時候咧，咁啊，因為熱啊嘛，你最好就揾啲隔熱嘅手套啦，或者咧你驚嗰個雞蛋你一刮會爛嘅，你就可以攞個碗仔放個雞蛋喺上邊，咁你就熟唔熟咧？你自己就中意啦。最緊要係嗰個海鮮熟，咁個雞蛋咧基本上都好快脆，其實都會熟曬噶啦。咁你中意嘅時候，你可以撳一撳佢，即係將個蛋黃就整埋喺嗰個蜆肉包住佢又得。你唔中意嘅，你即係分開個雞蛋同個蜆肉一齊分開食嘅。都可以嘅，咁你就食嘅時候，你就發覺一個匙羹滗落去咧，嗰啲感覺同埋嗰個有少少雞蛋香，同埋夾埋海鮮，再加埋啲香呢個味道，就一次過 mix 埋一齊。 哇！這個好似係盧作堂做嘅嘢咁樣， 係啊，這個少少似盧作堂， 又要剪雞蛋殼，又要唔爛。 不過其實咧，那個功夫咧唔係話特別辛苦嘅，亦都整出嚟嘅時候咧，會係幾靚。我可以俾阿鐘哥 好靚好靚好靚， 去摸一摸， 好靚好靚。係 啊，其實整完出嚟之後咧，係啦，剪咗個殼啦，係啦，咁啊上半橛雞蛋，上半橛全部都係嗰啲我哋頭先準備咗嘅材料啊。同埋嗰個蜆肉， 呢個可以攞出街賣。 呢個可以攞出街賣啊！而且你一隻咧，呢啲都可以，我諗賣可能15至20蚊咧，都會有人買。 咁平， 我薄利多銷啊嘛，良心商鋪啊， 平平地有驚喜啊嘛。 係啊， 呢只可以賣到40個外， 係嘛？咁我就標50啦， 咁啊過分。 好啦，咁啊，聽日小白再教我 哋 啲新嘢。 係啊，海鮮燒雞蛋。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是小弟啦，咁想讲下咧，其实疫情到依家为止咧，自己有一个觉察，就是少咗好多出街，真系嘅，咁多咗留喺屋企，咁留喺屋企做乜嘢咧？咁我又冇即系小白或者之前 Kitty 咁样咁好心机喺屋企煮嘢食啦，我喺屋企咧就中意摊喺度嘅，咁听下音乐咁样，咁买咗部黑胶碟机，咁近排咧都即系不断购入咗好多唔同嘅黑胶碟啊。 即係想即係享受下靜態下啦。 即係又要買條電線咧，都幾廿萬嗰啲咁樣係 冇啊冇啊冇玩嗰啲啊，即係純粹玩下啲黑膠碟咋、 嗯。 即係我覺得啊，黑膠碟都真係有啲魅力，同埋啲懷舊嘢咧、嗯，即係人咧年紀大隨年漸長咧，中意啲舊嘢。 嗯， 係啦，咁啊邊舊嘢咧？就係啲舊市嘅嘢咯，咁、嗯、啊買翻啲黑膠碟翻嚟咧，即係自己去研究下或者聽下，甚至乎有陣時約朋友上嚟屋企啊，頭先話少咗出街，其實咧就約多咗朋友上嚟自己屋企嗰度飲飲食食啊，或者招呼下朋友啊，咁當然。終點姐姐亦都請多咗啦、 嗯， 因為你每次人哋嚟之前又要清潔，人哋嚟之後又要清潔 啦， 幾好攰啊！ 咁就喺你屋企嗰度開住個留聲機咯， 係啦、嗯，開住個黑膠碟機，咁大家研究一下多啲話題咯，即係飲下酒啊，或者傾下偈咁樣啦，就好過出街同人嚟逼，同埋疫情嘅緣故咧、嗯，真係。即系个生活模式改变咗、嗯，你哋有冇都系咁样嘅状态嘅？我想 我冇啊，其实同以前一样， 系咪？ 系啊，我都系自己翻屋企， 系都系自己翻， 跟住就好唔会叫人哋翻嚟， 系咪？ 即系都系，其实同以前都系咁。 你邀请下我哋去你屋企啊， 系 啊，系 冇分别。 睇下玩具博物馆、 展览馆咁样嘛， 系啊， 系啊， 唔系啊，我都系自从我未讲过一次咯，即系。喺屋企個露台發現咗一隻死咗嘅曱甴啊嘛，咁我就話：連曱甴都死，呢間屋都已經冇啖好食噶啦，咁樣 燒窗都死埋， 餓死咗只曱甴。 證明你證明你屋企入邊乾淨啫， 餓死係餓死嘅， 你睇唔出嘅，可能毒死嘅咁樣， 毒死嘅， 可能係隔離屋餓死啦。佢嚟到嚟你呢度以為有嘢食，點不知有一絲希望，哎點不知佢未揾到嘢食已經瓜咗啦， 所以就冇再揾。 都係嘅，呢啲時間咧真係會約多咗朋友咧，但係想。屋企啊，咁啊会方便啲啦。咁啊，如果你话喺出边嘅话咧，特别我有小朋友啊、 嗯， 小朋友有阵时咧食食下嘢都冇乜耐性啊，咁、嗯、啊想周围行。你喺出边食咧，而家特别系疫情啊，始终都要即系安全啲啦。你又惊佢周围行咧又唔卫生啊咁样、嗯，所以有阵时就算譬如火锅咧，都会选择喂。外賣火鍋翻屋企， 因為父母真係煩啊！個細路唔周圍行，你又話驚佢呆；周圍行，你又驚佢曳。 係噶， 究竟想點先得㗎？係咪先？ 世上只有爸媽好。 不過，所以我屋企都係借住。小朋友開放嘅，因為都唔想即你好似你啲玩具，你都唔想跌爛啦。我買翻嚟啲黑膠碟都唔想拍爛啦，咁樣係啊。咁啊，近排啊迷上呢個盧冠廷嘅黑膠碟，咁啊，所以今個早上帶嚟呢一首作品咧，嚟自盧冠廷先生嘅《快樂老實人》啊。希望今日大家都快快樂樂啦。 见家不需多顾虑，附和声不响浪震荡又如何？傲强人始终可争直接可争，不讲谎话。是自身不甘得世上俗人难，盲从成过患。快乐老实人，甘心甘当甘说每段老实话。接说喜欢，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我几容易死，一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石人之后呢有风骚快活人啊，将近10点钟啊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